尤其是两国外长会否趁今月17至19日到德国慕尼克出席安全会议期间会面。泰国政府内阁会议批准关于对外国游客征收入境费的建议，6月1日起正式实施。建议由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提出，入境费征收标准分为两类，分别是对通过航空方式入境的外国游客征收300泰铢，折合近港币70元。对通过陆路与水路方式入境的外国游客征收150泰铢，折合超过30港元。旅游和体育部说，外国游客支付的入境费将用于支付游客在泰国期间的保险费、公共卫生管理费和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的费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68点，跌345点，成交金额2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7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3元，跌5.6。美团144元，跌3.7；阿里巴巴104，跌2.1；安踏体育106元，跌4.7；盈富基金20.9，跌3.4；恒生中国企业70.72，跌1.04；京东集团201.4，跌2.2；友邦保险84.35，跌1.95；腾盛博药7.03，跌0.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544，瑞士法郎8.511，澳元5.47，加元5.879，新西兰元4.963，欧元是8.425，每百日元对港元5.9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4点，跌37点。港金报17,36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59美元，卖出1,857.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咁啊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较早前啦，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返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的，就是青沙公路去返长沙环方向近着大围隧道入口之前快线，影响到现在青沙公路去返长沙环方向近着大围隧道入口一带就比较车多。咁提一提你啦，由于有观音开库仪式啦，喺红磡区由今日下午4点至到听晚嘅11点，红磡嘅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咧都系临时封闭。咁另外，漆咸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啦，都有临时嘅改道措施嘅。咁另外咧喺铜锣湾区啦，就由今日下午3点至到听晚嘅7点，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分别都系有临时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共数快活呀！ 早晨啦，风骚快活人啦，我梁继章啊，开 party 啦！ 周善周善啦，危险假婆咯，阿嬷，你睇字假孝哦，前言借钳热后契咯。你今日个样好唔掂喎？ 点解啊？ 同情人节有冇关系？ 冇， 同阿兰同阿兰子嘅选择有冇关系？ 冇， 有冇喊咗一日啦？ 系兰子过咗寻日就系过去式咁啦。 咁啊，咁多小女朋友系咪先？ 咪系咯。 星期三天气有点凉。但我的心仍未冷，我是暖男 啊，犀利啊！我个系暖男暖 衫咧， 暖男暖女，我哋一齐揽住我哋嘅节目吓、啊。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冻咗少少，不过唔紧要啊。天气影响唔到我哋嘅热情， 好啊！ 节目非常非常之精彩同丰富。 嗯， 一阵间嘅话，我哋仲会有吹上，我哋仲会有假举面， 仲有 会唔会揿住你嚟睇？ 佢再自己夹夹啦嗱。 咁会点？咁 会点 啊？咁会点啊？ 我会睇住佢。 好 啦， 好啦，开始我哋约会，风骚快活人，同你讲声早晨。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H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今日叫做 Macarena 吓、啊，同你讲下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早上清凉，最紧当然三三啦吓。有位朋友 Shelly 今朝为送只歌俾个好姊妹啊 Joey 啊，祝佢生日快乐，送埋俾听紧嘅你啊。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Come and find me, my name is Macarena.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世界上咧有唔同嘅人啦，即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啦。每一个人有一种唔同嘅性格嘅，咁有啲性格咧，即系有啲嘅习惯咧，系睇佢平时做嘅事情多多少少你估到一啲嘅。今日咧喺呢个开始嘅时候，想同大家讨论一个字啊，叫做懒。你觉得自己一个系唔系一个懒人咧？咁样或者你睇我？我吓，即系你哋觉得我系咪一个 梁继章 懒？系啦，懒人咧咁嘅样。 嗯哼， 你阿马超哥，你觉得自己勤力地懒啊？ 唔答。 喂，冇所谓噶，你咪话，你咪话我系啊，佢好难咁样，我亦都冇所谓。 但系咁又好似好吃力。 你讲自己啊， 我讲自己， 我讲自己， 有啲嘢难，有啲嘢唔。 冇错，我都觉得系睇乜嘢。 系啊，啱啊。 你有啲乜嘢难啊？ 即系嗰啲 做运动啦， 恒常嗰啲嘢啦， 系啦，咩叫恒常嘅嘢？ 恒常譬如话要减肥啊， 擦朝头早唔擦，夜晚嗰啲啊， 或者一个礼拜擦一次，一个礼拜擦一次， 唔知噶，可能有啲人系咁噶， 系咯，恒常啊， 恒常嗰啲我真系唔好懒， 你会懒嘅，例如举例咯， 系咯，我 真 系我 咩叫恒常啫？ 朝头早起身唔接屁啊， 哦、 即系爱做嗰啲好懒嘅， 唔、 哦、 好啊， 唔好， 真系唔好噶， 唔好接屁啊， 要接屁啊， 系啊，我知啊， 要接屁啊， 我以为你估 佢 话 唔好唔接啊， 即系你嘅嘢我好少叫你好嘅，你明白 啊？好啦， 好少认可你嘅， 好远噶， 我都觉得系，但系我又喺度， 我想阿李婆继续讲埋， 好啊， 争咩几远咧？ 个感觉上你会觉得系个感觉，你谂下嘅就系如果你嗰张床。坦白讲啊，我哋而家嘅土地嘅问题系咪？你间房有几多嘢啫？或者得一张床咯，或者最多有个床头柜，或者有张书台。如果你嗰张床咧，应该都系占有嗰个几大嘅位置。 起码三分。 如果你乱七八糟嘅话咧，争好远嘅。嗰种观感上。 马老师，嗱，我都系一个懒人嚟嘅，喺恒常方面咧，即系譬如我就攞翻你头先接皮啦。其实我有一个咧。懒人嘅半接皮方法就系将佢平铺，即系唔好锯，平铺铺咗张 养松佢， 养松铺住，起码做到呢样嘢咯。 好易啫嘛， 以前唔系噶嘛，阿妈真系将佢即系接到咧，整齐摆摆喺度。咁我而家已经我都系懒人嚟，我就一铺，但系起码铺住咗佢咯。 而家都唔使接噶啦，我个意思咪就系咁样啫嘛，养一养松，你可能就系嗰啲嘅即系冷气皮或者系点，我感觉已经争好远 啦。 但系我另一种懒咧，就系嗰啲睡衣啊，咁就塞喺张被下边， 哦，即系冚唔到，眼不见为干净啦， 就当系执好啦。我其实都觉得咁样系唔好，我真系觉得系唔好。 你仲其实都系舐啡嚟噶， 可以有个方法。如果你唔想佢咁舐啡喺度咧，因为你每一日朝头起身咧，就将个睡衣摆咗喺一个污糟衫桶。我有个污糟衫桶，我系洗，即系等待洗嘅衫。 我又唔系日日换啊嘛。 哦，你唔系日换嘅。 我朝头早我系摆喺张床度，一起身 睡衣你要日日换，你夜晚做咩啊？咁污糟。 夏天嘅。熱天的睡衣我是日換的， 熱天我都不穿睡衣啦， 熱天 我不穿睡衣，我擺著， 不用說，我不想知道， 你穿什麼衣服？穿阿姨嗎？你唔着睡衣着咩衣啊？ 系唔使唔争唔好停止呢个话题。 好得咁啊，阿Yoy，你觉得自己算唔算啊？边方面会有啲懒嘅表现咧？或者你冇咧？ 我有时候有啲懒嘅，即系例如，譬如可能真系就系做运动，我唔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好能够持之以恒嘅人。但系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系好似咧癫咗同埋上咗瘾咁样嘅，系每一日唔做唔舒服，我亦都明白。咁但系我而家可能真系年纪嘅关系啦，即系我都知道嘅就系其实有时譬如晏昼我都会想可能去散个步。去行个山啊咁样，但系我就会有千方百计同埋有好多 嘅 excuse， 例如琴日我本来想行嘅，但系我就觉得佢开始冻啦，不如唔好去啦。又或者同自己讲，我就系不如一阵间六点钟先出去啦。 唔明啊，到六点钟又 夜啦，天黑啦， 就唔好谂佢啦，咁样咯。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懒，即系 我懒咗咯，做运动嗰度。 咁你嗰个行路计划有噶嘛？仲有 有， 继续。 我呢个就真系持之以恒啦。 除咗我就系朝头早我起。身嘅时候做 stretching 啊，或者系做 yoga 咧，呢一个就都 so far 都仲 keep 到，但系其实有时间唔中有一日半日嘅话，我都会懒嘅咁多， 即系可能一个礼拜做六日咁嘅意思。 系啦，冇错， 都好啊。 但 系 我已经懒咗啦。 我嘅懒嘅行为咧，就包括喺以下都揾到嘅，因为呢个咧就系啲网民讲自己懒嘅行为，咁啊，大家睇下有冇试过咯。第一，有时咧唔想喐啦，跌咗嘢揾脚趾去执，有冇试过咧？ 唔会咯， 你唔会啊？ 有咩吓？有咩问题？ 唔即系每人 就算用脚趾执又如何唔系好懒 啫。唔系佢唔想起身啊，即系本嚟你乌一乌就执到嘅吓。好啦，第二个咧就系话咧，已经好耐冇真系真正咁样写一啲字啦，系全部咧用一个语音输入法，即系呢个手机嗰个程式啦。 你系咯，我系啦， 我 唔得嘅。 有啲我系嘅，我开始会懒咗噶啦。第三 得唔得？ 得唔得？ 我一定 系 打， 你都要系咯，都系打，或者系用手写， 用手写都唔会。 喂，同埋其实用手写真系要用翻手写，你有冇 化過好的時候執筆 忘字 啊，係啊， 個嚴重性係越嚟越大。 我啱啱今朝就係睡眼惺忪就惺忪， 嗯， 佢諗嚟諗去都 係唔係？ 諗 因為你打慣啊嘛， 係啊， 你又 結果我就打睡眼，佢出咗惺忪， 自己彈出嚟仲衰， 係啊， 有字俾你揀， 但係冇辦法嘅喎，你一用手機好多佢真係提你嘅， 所以咪就係話你間唔中都係要寫翻嗰個字，你先至記得咯。 你依賴曬嗰啲咧，其實真係唔好。 同埋要睇書， 係啊， 係嘛？以及嘅就係其實啲詞語都係㗎，因為你打咗睡眼嘅話，佢已經答惺忪啦嘛。咁其實問題係在於，其實有時你可以用第二啲嘢嚟去講㗎嘛。 啱啊！ 但係你就會貪快或者貪方便，你就揀咗佢提供俾你，佢建議俾你嘅。其實咁樣嘅話，我覺得都係好大件事嘅，冇咗自己啲風格，同埋冇自己啲性格。 所以你逢星期一聽古古下古文，應該幫到你。 喂，有冇阿飞入嚟？好啦， 帮唔到我，意思系你要写嘢嘛，同埋你要睇书咯，系啊。 好啦，好懒，懒到咧，本来肚饿，但系因为唔想起身煮嘢，又唔想落街买嘢，所以好多时咧就一餐当三餐，即系食完一餐。 后生仔会，后生嘅时候我都会，系啦。又或者就系会，唔系噶，你就一系同自己讲嘅就系话，嗯，一阵间夜晚我都唔想煮嘅啫，晏昼食到好饱。你有冇试过？ 真定先，真打佢，真打佢， 定先。 我懒。煲水啊，冲凉嗰时饮两啖添啊！你有冇试过？ 细个嘅时候啊嘛， 而家都系啊，有时懒煲水咁咪呕咁样咯，一啖两啖啫嘛， 有冇可能啊？ 嗰啲唔饮得噶，啲水 咁我就一啖两啖冇所谓啊。 哇，咁你真系好懒， 懒煲水啊，煲一煲水几 日？你唔煲水，你买支水得唔得啊？ 我唔系好信， 你买支水饮得唔得啊？ 咁你 可能啊？ 开住个水喉冲凉咁呕。 你乜都得啦，你懒嘅话，你话买嚿猪肉就咁样咬啊！黐线，有乜可能呢啲嘢唔能够取代啊嘛？ 冇啦，嗱喳声咪不啦，好饮啖热水咁样攞 佢。 O K， 我解决呢样嘢， 系 呢样。 好啦，买菜咁样，跟住就食啲泥土啊，食啲种子落去咯。 去街市当布飞咁， 见嘢食嘢，见嘢食嘢， 系咩人嚟啊？ 野人 去卖鱼圣嗰度食鱼生，系啦。 贵又 会 嘅， 另外呢个 水，我一路行都食啊！ 有时柜桶咧啲物散咗啊，即系唔知边度打边度，算啦，两个唔啱识嘅都照着， 唔会咁又唔会。 你 系啦，咩色就咩色，好肉酸嘅，接受唔到。 嗱，我试过嘅就系乜嘢咧？真系嘅就系可能有两对袜嘅，我要着黑色嘅袜，点不知咧就揾到一条系长嘅，一条系短嘅，揾嚟 都系黑色就算啦。咁啊接受， 咁啊同佢有差唔多啫。 系啊，但系嗰啲 texture 唔一样， 一个系反光嘅，一个系黑色嘅，你自己 feel 到咯。 系啊，但系尽量唔好暴露。 舒服嘅咩？你唔会唔舒服？ 你着咗就唔记得噶啦，你出咗街唔记得噶啦。 因为啲面光嘛，咁 啊， 抄，全部都黑色。 系啊， 我抄唔到。 咪咯，系咁噶啦， 系啦。仲有咧就系懒得洗手，亦都唔想攞餐具，所有啲嘢咧就倒落口算啦。例如话食一啲。嗰啲桶嗰啲薯片咧，佢自己手有鹽，咁啊，全部倒落口算啦。 唔會， 都唔會。 但係我就好憎嗰啲人就係用筷子夾薯片。 哦，拉乾淨咁啊！ 係咪就係呢個咯？唔使洗手嘛。 其實咧，食薯片最過癮就係你手黏佢， 舐埋隻手，舐埋隻手。 同埋你最後尾嘅時候，哇！ 係啊， 成桶倒落去， 成桶倒落去，好多嘛啲碎片。 然後有人嗌你就潑啲水。 真係好奇怪，唔係佢哋唔係話唔想洗手啊，而係佢會覺得嘅就係即係嗰啲手黏。落去嗰包薯片嗰度嘅话，之后咧成个手油晒，唔中意嗰种感觉。 就唔中意嘅感觉。其实呢个又唔系好关懒嘅吓。另外咧就系房入边长期摆一把遮，我嚟做咩？笃嗰啲灯啊，笃嗰啲咩啊？ 哇，呢个真系好难。 笃到门啊！ 冇可能，呢啲系 Mr. Bean 嗰啲桥段嚟。我最近睇完佢，都真系有呢一个，就系夜晚黑佢唔想起身闩灯，你知佢点做啦？ 我知，我记得 佢攞把枪， 打爆佢，打爆。 呢个好笑啊！所以 Mr. Bean 有时真系够癫。 系啊，佢真系 癲到你真係冇，你冇嘢話佢。但我覺得其實我睇睇下就，我覺得都幾似你。 係咩？ 佢有時啲行徑都幾似你， 完全一樣。 用啲好愚蠢啲嘅方法去完成一啲嘢，你唔好理。即係總之佢做到，係咪？但係佢用一啲嘅就係你唔會 用 嘅忍受到嘅方法咯。係 啦，有時咧臨出門口發現咦漏咗嘢喎，但係咧因為你唔會踩翻對鞋入去噶嘛，於是咧除一隻腳跳下跳下跳入去，呢個我經常都有。 我 就咁行入去咯， 咁又系污糟晒咯， 污糟咪抹咯。因为我觉得我曾经真系咁样样，我以前咧就好憎咁样样，又踩翻对鞋入去。后来我谂下咧，算啦，个地即系我唔想为块地做奴隶啊。系啊，咁踩污糟再抹咪系咯。 定系你跳唔起啊？我觉得你系后者咯。 我跳起蛋糕，再蛋糕都仲得啊！ 哇，你咁叻，你而家拍条片嚟， 我弹 单脚跳一百下俾我睇， 我惊佢做唔到听日节目。 我觉得系唔得，唔系咁容易嘅，系咪啊？ 尤其是如果你着物都唔好啊，好危险。你一跳一线咧， 你真系唔好制啊！你知你噶啦，几大意啊！你个人系，你系似嗰啲咁样嘅，就跳跳下之后冇咗个头冚落去。 我都覺得會， 跟住暈咗， 暈咗成地血。 點解冇翻嚟做節目嘅咧？咁樣 又揾唔到個平安鐘。 真係唔好計，我覺得你係會發生呢啲。 我都覺得會， 好危險啊！ 係 啦，仲有冇啊？ 咁另外咧就將啲衫咧唔接啦，全部都係擺喺衣櫃裏邊咧，鋸入去嘅，塞入去嘅。 有 我都有啊， 間中啦。我對待啊，某啲人都會咁樣做，死都唔肯執啊嘛，係死都唔肯執嘅話，我咪將 我覺得你啲招真係 好，係撇 落去咯。開心咪 開心啦，咁咪開心啦。 好，懒人讲完，翻嚟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14款抽湿机，发现当中两款二合一空气净化抽湿机在安装过滤器后，每日抽湿量都大跌，耗电量亦比厂商声称为多。消委会已经将结果交机电处和海关跟进。这两款抽湿机分别是惠而浦和金章牌旗下一款产品，售价分别3990元和3690元。机电处初步测试证实，这两款抽湿机未能符合强制性标签计划规定。厨房说，如果进一步测试发现产品不符合计划要求，会删除有关型号参考编号，该型号将不可在港供应。金章牌回复消委会表示，根据说明书指示，在正常操作下不用安装过滤器，相关过滤器是随机附送赠品。消委会搜罗市面28款预先包装干制乙类食用菌样本，包括黑木耳、白贝木耳和雪耳，发现其中12款检出至少一种除害剂，全部样本都检出金属污染物，但是对健康构成的风险不大，结果已经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消委会促请业界对产品进行恒常测试，确保除害剂残余量符合规例。另外，消委会说，浸泡雪耳和木耳较易受细菌污染或者会产生毒素，不论冲洗或烹煮都不能破坏毒性，中毒后可能出现腹痛和呕吐，严重可引致肝功能异常甚至死亡。消委会提醒市民注意室温浸泡菇类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不超过两小时，否则应该放入雪柜浸泡，食用前应该彻底翻热。台湾下星期一起放宽港澳居民自由行，中宏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表示欢迎，相信会提升航空公司意欲，增加航班和航点，但是否能够带动旅行社生意，要视乎航空公司恢复机位的步伐。 他說目前的運力是疫情前兩成幾，航班和航點少，票價貴，台灣市場受束縛。袁振寧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知道航空公司已經準備增加服務，例如加飛台中高雄的航班。他指出，由於日本仍然有限飛規定，預料復活節旺季會較多人選擇去機場相近、價錢較便宜的台灣旅遊。新西蘭受熱帶氣旋加布里埃爾吹襲，增至最少三人死亡。當局說當務之急是緊急救援。官員在聯合災情記者會說，在受災嚴重的霍克斯灣地區發現兩名居民死亡，九千多名居民要暫離家園，救援人員協助他們疏散和撤離，國防軍出動直升機等協助救援。報道說，救援人員在穆里懷地區發現一具遺體，身份有待確認，一名在那裡救援的消防員失聯。目前新西蘭仍有部分地區和外界斷絕，北島很多道路仍然封閉，當局正設法打通並和有關地區取得聯繫。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大致晴朗和乾燥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仍然清涼，週末期間氣温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5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754点，跌359点，成交金额3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1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蚊，跌5.6；美团144蚊，跌3.7。阿里巴巴100.3跌2.2，安踏体育105.2跌5.5，盈富基金20.86跌咗3.8，中国平安系56.4跌1.9，京东集团200.6跌3蚊，友邦保险84.6跌1.7，恒生中国企业70.48跌1.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2.78，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6，人民幣6.833，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7,491點。跌咗111点，港金报17,36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31美元，卖出1,8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之前咧，快线有道路工程咯，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之前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

你会唔会话哎呀有少少急算啦，唔忍忍住佢啦，继续瞓会唔会？ 瞓之前我会去 清干净先， 系啊 系啊，冇错。 O K， 嗱呢个就千祈唔好啦吓，因为咧对身体唔好嘅，忍咩忍咩吓。 系 系啦，第二咧就系懒食早餐，因为想瞓耐啲，瞓耐啲，于是将早餐同晏昼捞埋嚟食。 后生仔会，又系呢啲嗬。 系啦， 啊、 我哋琴日嗰个小羊羊食两个早餐嘅，佢话俾我听。 哇，仲系咁瘦？ 七点钟食一次，十点钟食一次。 点解咁肚饿咩？晏 昼嚟噶咯，十点 钟 嗰 个晏昼。 佢好肚饿。 咁佢几点再食晏啊？ 唔知啦， 咁即系食好多餐。 即系佢食早餐，佢话一定要食两。 可能佢食两粒豆咧，之后早你又点知食乜啫？ 我真系 可能就会少咧，少食少吃多餐啊嘛。有啲人食六餐噶， 系啊，可能佢餐餐好少咧。 每一餐食好少嘅早 餐。 晚餐我當你三餐先算啦，一個下午茶。咁如果有時嘅話，佢會可能係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早餐同埋你嘅晏餐中間嘅話，你肚餓食少少，咁跟住佢再食啲咁。 其實咁又好唔好嘅，少食多餐。 我真係覺得係 depends， 因為有啲人就話咁樣嘅話咧，就會冇咁易肚餓。你冇咁易肚餓嘅時候，就冇咁易一次過食好多嘢。 哦、 你有冇試過就係話當你好肚餓嘅時候咧？ 有啊有。 你就會食過多咯。 係啊。 但係你枕住嘅就你耐唔耐即係好似儲錢咁啫嘛。 嗯。 啊、 你咁講我又叮一聲。系，我又冇试过少食多餐， 啊、 即系食多几餐，但每样嘢食少少嘅啫，即系叫做点咧？等我嗰位饿嘅感觉冇乜啦，咁就算啦，就唔好食咁饱。 总之有少少肚饿，咁可能你啊，不过又咁样，有时肚饿嘅话，你可能搞唔清楚嘅就系你系口渴嘅啫噃。 哦， 你知嘛？系啦，所以如果你有啲肚饿嘅感觉嘅时候，你先饮水先。如果你觉得饮完水之后咧，你就冇事嘅话咧，咁就其实唔系，系口渴，并非肚饿。 嗱，下一个就系啦，懒饮水，因为有阵时咧，你觉得哎呀算啦，做紧嘢唔饮住啦咁样。咁佢亦都系话对身体又系唔好嘅。 我绝对系懒饮水， 你懒饮水， 因为我唔中意饮水。 嗯， 吓， 你 我中意饮其他嘢，系啦。 你又唔似，你 系 嗰啲咁健康嘅人。 唔系，其实我感觉上嘅啫，系啊，好。 饮水咧，我觉得系要少少逼自己嘅，即系有种。养成个习惯， 系咪啊？ 因为水真系唔系咁， 我唔会中意 唔系咁 讨 好嘅一 种 饮品。 即系如果我口渴嘅话，我哋会谂饮其他嘢咯，即系可能会饮茶可能会饮果汁啊。咁我都唔会饮水咯。但系其实唔啱噶嘛，水就系水。 我寻日见到有个同事，交通部嘅同事，女仔嚟嘅，细细粒。哇！佢攞咗两公升嗰个水樽， 而家好兴嘅。 哇！哦，佢飲曬，我以為佢攞翻屋企煲湯。 同埋佢哋如果飲開嗰啲好容易嘅啫， 係啊， 真係飲曬。 但係佢哋遠啊，因為我有問過佢㗎，佢話因為其實你上上落落嘅，有好多時候咧，係啊，跑新聞咧，你又會不如你一次過。 兩公升哦，好嘢！佢真係飲曬，佢話 唔係。留意留意嚇。 但其實有時係借呃自己嘅，我都試過咧。個朋友同我講，佢又話你飲多啲水啊，就買咗個就係兩公升嘅俾我啦，好靚嘅喎。 太重啦，兩公升。 唔係咁到最終嘅時候，開頭嘅時候係好正嘅，喺度飲到咧係咁。去洗手间， 好似好健康， 系啦，好似好健康咁样。但系点样知道最后尾嘅时候嘅时候，我系啊，诶，翻工嘅时候就装两公升嘅酒嘅时候，倒一公升。 自己条系一个算术题， 大咗当饮咗，大咗当饮咗。 到底佢饮咗实际系饮咗几多水咧？ 根本就冇饮到，鬼 鱼。留意身体健康啊！佢跟住你话懒得下厨，又食好多嘅街外嘢，唔系咁好咁咯。每个人有自己嘅选择啦， 冇错。 好，听下香港电视第二台《风骚范文》，今日翻嚟经典重现，第一次将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带上嚟，同大家再分享一次。电影就叫做《两小无猜》，Melody。迪克牛仔，原来你什么也不要。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

looking at millions of signs. She knows that life is a running race. Her face shouldn't show any signs. Lady Blair, won't you comb your just like a 在戏里面这个男主角饰演叫做 Daniel， 演出的演员就是 Mark Lister， 麦里斯特。关在妈妈的心目中是一个乖乖仔，怎知有一次偶然机会见到个女主角在你跳芭蕾舞，哇，即刻喜欢了她之后呢，展开各种的方法希望做到她的小男朋友。而终于最后他们相遇也都爱上了对方。看着她学校走出门口就响起这首 VG's 的歌曲。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The girls who cry come first of all.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Yes, you cry, come first of May. 两个小朋友喜欢了对方之后，然之后就说要结婚。他们还走堂去了海边玩，当然妈咪会闹了。妹妹就说了，其实我只是想开心啫，为什么不可以？对于大人来说，两个小朋友结婚是非常荒谬的，也都不可能发生。但对于两个小朋友来讲，其实为什么不得呢？真的不明白。这部戏带出一个好好的意思，就是说小朋友很多东西不明白，大人就要告诉他，爱是没有罪。 但呢个年纪结婚真系冇可能发生嘅事，片尾像呢一首曲作为结束。Teach your children must have a code that you can live by, and so become yourself, because the past is just a goodbye. Teach your children well, their father's hell did slowly go by, and feed them on your dreams, the one they picked, the one you know by. Don't you ever ask them why, if they told you you would cry, so just look at them and sigh. That your elders grew by, and so please help them with your youth. They seek the truth before they can die. Teach your parents well, their children's hell will slowly go by. Them on your dreams, the one they picked, the one you know by. Don't you ever ask them why, if they told you you would cry, so just look at them and sigh. 好啦，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翻嚟咧，有家居明，今日我哋讲下咧呢个真系个明啦，光明个明， 系啊，讲灯灯嘅， 冇错啦， 灯灯灯灯， 咁快，你系乜嘢？你要？ 公司已经准备增加服务，例如加飞台中、高雄航班。他又指出，由於日本仍有限飛規定，預料復活節旺季會較多人選擇去機場相近、價格較平的台灣旅遊。中國駐南韓大使館在微信公眾號公布關於恢復簽發南韓公民赴華短期簽證的通知，表示自今個星期六起，中國駐南韓使領館恢復簽發南韓公民到中國訪問、商務、過境和一般私人事務類別的短期簽證。南韓自過去的星期六起恢復發放中國公民赴韓短期簽證。韓聯社日前已經報導，隨著韓方先行解除簽證限制措施，中方亦會採取相應的鬆綁措施。又引述外交消息指出，中方為恢復從上月10日起暫停審發的南韓公民赴華短期簽證，需要進行最後的技術準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19点，跌290点，成交金额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7点，跌17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8跌3.8，美团145.6跌2.1，阿里巴巴100.7跌0.8，安踏体育106.5跌咗4.2，盈富基金20.94跌3毫，中国平安56.85跌1.45，京东集团200.8跌2.8，友邦保险84.5跌0.8，恒生中国企业70.92跌8.4，腾盛博药6.85跌1.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539，瑞士法郎8.508，欧元5.45，加元5.875，新西兰元4.953，欧元系8.418。每百日元对港元5.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1点，跌111点。港金报17,360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64美元，卖出1,85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围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管入口嘅快线，由于有工程进行，咁系有少少车多缓慢，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对出。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对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情况，为配合观音开户仪式的活动进行，由今日下午的3点去到明日晚上7点，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以及莲花街都是会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还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艺术生命表达艺术治疗是将不同的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的技巧融合的一种治疗方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情绪，又不知道怎样讲出来，可以试下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表达出来。 他是表达艺术治疗师苏瑞文。 我们天生出来就已经有艺术创作的天分。你想想哪一个 BB 不是听见 Baby Shark 就会扭屁屁跳舞。 艺术生命透过艺术述说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流水啊，点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金，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早晨，家居明哥。 早晨，明哥。 早晨， 明哥，明哥，今日好犀利。我哋今日要讲嘅一个话题系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定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到底系边个噔噔噔噔咧？咁样吓。 咁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咧，真系同灯系有关。 冇错， 灯系好紧要啊，喺家居设计当中。 系啊，嗱、啊，其实咧，而家灯嘅发展咧，已经即系又去到另外一个境界噶啦。 系、 啊，好似嗱，我哋而家咧成日都听见 LED 呢三个字啊。 对啊。 其实 LED 咧，其实我会即系极力推荐大家用 LED 灯嘅。 点解咧？ 嗱、啊，好似啊，我哋成日都听 LED 灯带啊、 嗯、 好啦，其实而家 LED 灯带咧发展到咧。嗰啲颜色啊，可以五花八门，非常之多颜色啊，多到你想象唔到， 形容唔到， 系形容唔到， 紫紫地、红红地、黄黄地咁。 仲有咧，而家咧简单到咧，你揸住个手机又要控制得到，平板电脑得，声控都得， 咁抵， 即系开灯啊嘛，你开得控制啲灯啊嘛。 系、 嗯，哇，光啲暗啲， 系啊，极、 哦、 之简单， 同埋平， 依家系普及化，以前咧可能又要搞好复杂，又要多装多好多仪器啊等等，而家唔使噶啦，好、 啊、 简单。仲、 啊、 有一样嘢，嗱头先讲颜色好多啊嘛，嗱我俾四个选择你，而家啲 LED 灯带个颜色变化， 不如你解释一下咩叫 LED 灯带先啦、啊，可能未必有人知噶。 灯带我就知嗬， 系啊，其实咧， 我谂灯胆。光管大家都明啦，其实灯带咧就真系一条 带， 一条带， 嗯哼， 里边就有好多即系 细灯仔， 系、啦、 嗯， 然后咧佢系屈得，即系打车又得， 佢、根据翻你，譬如你连喺边个位， 系啦， 如果佢转弯位啊咩咁就照屈， 系啦，多谢你，就算有少少圆形啊弧形啊，你都可以做得到嘅， 即系箍喺马小强个肚腩得啦， 得 啊嘛，捆边啦类似， 系啦，咁、变咗咧，佢即系个用实用性啊方便咧、更加大啦，好啦，咁但系个颜色变化咧，你系想象唔到有几多啦、即系我举个例啊，咩叫颜色变化？即系红色。有枣红、紫红、鲜红、 橙红、 橙红系咁样计啊， 粉红 系啦，粉红好啦，咁你估而家嗰啲 LED 灯带啊，个颜色嘅变化有几多？我俾四个选择， 咩叫几多？即系有几多种色啊？ 有几多种颜色嘅变化 ？A 万绿。 喂，使唔使一嚟就已經萬綠啊？ 即係紅色都有八千種咁啊，可能係啊。 你聽埋先啦。如果呢個你已經喺度嘈， 我肉眼都分唔到啦，係咪？我估 睇唔到。 如果呢個你喺度嘈咧，後邊嗰幾個答案咧，你實嘈得緊嘅緊要啦。 我真係我你入門啊，使唔使一嚟就萬綠啊 ？B 咧係十六萬。 哇 ！C 係八六萬。 你我哋而家咪講緊不同嘅顏色， 係啊，即係紅可以有， 可能有 淺紅、粉紅。 我肉眼一定分唔到。 其实咧，我哋如果做室内设计咧，嗰本我哋有一本嘅 Pendant Color 咧，其实都系真系有咁多噶。 系，但系好似冇意思啊嘛， 系啊，好厚噶，系啊。 即系当我哋分唔到、睇唔到个分别，就冇意思啦。你话一十万 其 实 咧，因为点解咧？嗱，当做我举一个例啊，你而家仲要做咗红色嘅墙纸，吓、咁红色。嘅牆紙，然後你後面係想打燈啊？ 嗯、 你而家用 LED 燈，你咪可以校到同你張紅色牆紙一模一樣、 我知噶，我知噶， 是有用嘅。 你未講曬第三、第四。 第三就係八六萬。 八六萬。 第四係千六萬。 即係你叫我哋揀一個啱嘅。 我估八六咯。 八六萬。 係，我都估八六萬。 我估冇咁多，我覺得冇咁多。第 B 係咩話 ？B 係 千六萬。 A 係萬六。萬六十 B 係十六萬， 十六萬 C 係八六萬 ，D 係 千六萬， 十六萬。 嗯、 好，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三個都係錯，你三個都錯。 萬六啫係嘛？ 係 千六万。 哦，咁即系冇意思啊！咁其实已经冇意思，冇意思。 咁点啫？ 系冇意思。 嗱，我拣一零四六个红，你俾一零二七。 系啊，冇意思。 我都觉得系、啊。 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啫，阿家居明，其实咧嗱，我唔理你有几多种颜色啦、嗯，但其实人活在一个空间里边咧、嗯，未必只只色都舒服噶。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譬如你红色嘅灯啊，或者系打一个橙色嘅灯，其实我就咁我幻想咧，其实未必。是好舒服， 即系家居设计上面未必用得到，系、咪？ 因为我喺家居嘛，我而家唔喺 disco 或者我唔喺舞厅咁啊，即系嗰啲红灯红酒绿，即系我唔中意啲咁残眼颜色。 好啦，咁我话俾你听啦，其实咧喺我哋做设计上咧，其实三只色系主色嚟嘅、 嗯， 我哋叫做日光、 嗯、 黄光同埋白光。 嗯、 其实呢三只色咧系我哋经常会用到嘅色嘅嚟嘅啫， 即系屋企家居嘅照明 系啦， 照 明 系统 一般就系白光，白光就系用喺梳化妆啦， 系 黄光就系、是令到 睡房啊 睡房啊嗰啲啦， 柔和啲啦。 日光咧就有啲客，即系有啲朋友咧中意喺个厅嗰度，即系光猛啲就用日光。 日光即系咩光？ 其实咧佢系日光，佢系偏黄，但系又未去到黄。 系。 嗯， 系啦，咁其实呢三只色系最主要嘅。咁、但系咧，而家因为咧，即系因为我哋讲个灯带咧，嗱，我而家一跳去讲灯槽先啦。咁点解而家呢啲光线系用得着咧？嗱，因为咧以前咧你个灯槽，我啊想黄光，又想日光，又想白光咧，系唔得嘅。 嗯哼。 但系而家你只要装一条 LED 灯带，你中意黄光就得，白光就得。 哦，即系佢 multi 嘅，变嚟变去，变嚟 可以 变 嚟变去，不特止。你仲要可以，哎，我厅嗰边咧，我黄光， 嗯、 我饭厅嗰边白光， 但同样都系装嗰条灯带， 都系一条灯带， 明白？ 你可以局部变， 明白？ 全部变都得， 冇人叫你用晒万千万嘅灯，不过话个选择好多。 嗱、即系举个例当做，我今日琴日情人节，我想今日啲灯光全部变粉红色嘅 ，OK， 咁你咪得咯，即系呢啲系。俾你嘅小玩意，你用唔用就係另一件事。但係我價錢一樣 咯，你橫掂都整咗咯，係咪？ 但係你個老婆話：，唔好咁煩啊，開翻。 好啦，咁我想問一樣嘢啦。咁其實如果你話燈帶嘅話，會唔會係同我哋平時一般我哋理解嘅可能射燈會有啲分別咧？因為射燈你會見到嘅就係嗰啲燈嘅俾你嘅感覺又會唔同噶嘛。燈帶會唔會又比較柔和一啲？但係佢夠唔夠光咧？ 夠唔夠光？ 好啦， 有冇光啲嘅？即係你頭先都話有一教噶嘛？你話 嗱。呢個係兩條問題嘅，我首先答咗個燈帶而家夠唔夠光先啦。以前我哋做燈槽一定係只可以用光管，因為就係燈帶唔夠光。而家燈帶係夠光嘅，咁變咗咧佢 夠光夠唔夠閱讀啊？即係可唔可以閱讀都 得？你仲可以中意光光暗暗都教得到添，係、 嗯、 嘛？當我閱讀我咪用白光咯，嚇、 嗯、 我或者夜晚睇電視我即刻教翻黃光都得，係、 嗯、 嘛、 嗯？ 好啦，咁至於燈膽咧，射燈啊，我係極。支誒盡量叫啲朋友唔好用嘅，因為咧佢係聚焦一點嘅啫、 啊。 你當做你裝嘅天度，你望上去咧，其實咧就好刺眼。 同埋你嘅燈槽其實係有幾個噶，跟住仲要係教唔同嘅角度嘅。我而家覺得好蠢， 其實冇意思嘅。 係啊， 你嗰啲射燈咧，你裝嚟咧就係朋友嚟你 show off。即系啊！我好多嘢睇，其实自己屋企咧唔会着嘅， 吓、 哦，所以我都叫啲朋友唔好装嘅。 唔系嘅，以往系有好兴嘅， 以前系 嘅， 但系我已经十年，即系已经系十年前开始已经叫啲朋友啊，唔好装射灯啦，嘥、钱，同埋。而家好啲，而家以前呢啲射燈你掂落手都起泡， 係啊，好熱㗎，又貴喎、 啊、燈膽。而家就好啲、所以盡量我都唔好，我建議。 其實而家仲興唔興以前嗰啲豪宅嗰啲水晶燈嘅？即係咧，哇！即係抹又抹唔到啊，一跌咗一粒落嚟咧又配唔翻啊嗰啲。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得個靚字咯，仲有冇人用？ 好嗱，關於如果你講水晶燈咧，嗱。水晶燈而家咧喺個設計上或者喺個市場上咧分咗兩種嘅，一種就傳統即係好法國宮廷式嘅水晶燈，咁嗰啲咧 係 啦， 六月十四 係啦，你嗰啲咧就首先你個樓底咧冇十幾尺，你諗都唔好諗， 係啊， 即係冇十五六尺， 佢垂曬落嚟 你都唔好諗。 係 第二成個設計上你都係要比較即係歐陸式，你先有意思啊，如果唔係你用唔到嘅。 又係， 但係水晶燈而家發展到咧就可以好 design 嘅，即係好 modern 嘅。 嘅，只不過就唔係再一串串咁樣去做嘅水晶燈，咁嗰啲咧就可以配合翻即係而家新一派嘅設計啦。 明白。 好啦，如果好似你今日咁樣講嘅話，就用呢個 LED 燈帶，咁係咪應該嘅就係話連個燈槽嘅話，你都要換噶啦噃？即係如果係， 其實咧唔使嘅，你當做你話我而家我原先我個燈槽用開鋼管， 嗯， 你將啲鋼管掉曬佢，即係叫個電燈師傅擺成條燈帶擺曬上去，連翻線駁翻線就得噶啦。 嚇，咁簡單嘅啫。 燈帶咧嘅 attach 去個牆咧係黏落去定係揼落去定係用咩方法㗎？ 唉，你擺燈槽劈落去得啦，即係你都唔使黐死佢啦，有佢劈喺度咯， 真 係㗎，係啊。有時我哋即係真係想黐得好啲，你咪攞條雙面膠紙黏咗佢咪長。 我就知道有啲係咁啊，有啲屋企就揾雙面膠紙黏。 因為你燈牆上面睇唔到噶嘛，你唔使話又好齊整好直不甩噶嘛，係咪先？咁即係 唔中意咪搣咗佢咯。 係咯，唔中意搣咗佢咯。所以而家即係 呢個好方便。 係啊，即係佢發展得好噶啦嚇。 嗱咁當然，如果你話即係而家現有你根本又係有燈槽嘅，咁咪無謂啦，咪喺翻嗰個位嗰度整翻燈帶咯。咁但係燈槽有個清潔嘅問題嘅話，又想問一問你點搞呢？ 嗱，其實咧一塊奶白膠片幫到你。 What is 奶白膠片？好啦，其實咧，即系咧，你就喺嗰啲戒膠片簿嗰啲啊，一塊即系嗰啲透明膠片薄薄好薄嗰啲， 系 啊，咁你總之個燈槽咁長，你就即系裝修嗰時做一個小小凹位，再唔係枕擺上面擺都得噶啦。咁變咗。其實燈槽污糟就係因為佢有個凹位嘛， 啊、 又有咁你吸就吸唔到，係嘛、 啊？ 你只要令到個奶白膠片透明啊，唔好即係透明啊嚇，透明膠片啦，唔好奶白啦，透明膠片擺喺上邊，光線就冇影響啊嘛。好啦，有咩事攞條雞毛掃掃掃 佢， 搞掂。 O K 喎呢個， 係好多客，好多客咧，佢開頭話誒、哎，我唔想啊，就係打你嘅問題。我一講完哦，咁我做啦。 嗯， 因為大家都係擔心。打你個問題出嚟， 係啦，因為咁高， 係啊，你而家攞條雞毛掃掃一掃就得噶啦。同埋咧，其實嗰、那個燈天花燈槽咧，因為佢係好高，你人行氣流咧，你影入唔到塵嘅。其實到你好大風，你吹到啲塵入去，你都將裏面啲塵吹翻出去。其實咧，你試下啦。我估我啲客咧，大概半年咧先掃一次嘅啫，即係唔係話要個個係啊，唔係話好大塵㗎，即係。你反而係有飛翼飛去咧，你就掃一掃佢啦，就係咁樣啦。 好啦，咁啊，關於個即係 LED 嘅啲可能係燈帶嘅話，仲有啲咩我哋需要係留意嘅咧？ 嗱， 會唔會係好襟噶？ 嗱， 可以用一世噶。 講到呢度咧，嗱，我又講啊，不如我又講，我哋成日都有聽慳電膽 啊， 同埋 LED 啊 ，LED 燈膽啊。好啦，其實咧，我哋 LED 所有嘅燈，當你裝咗喺個天花度。好啦，其實即係等於簡單啲老化，其實佢個光線都會跌嘅。咁我哋講光線，我係講叫流明度。好啦，咁如果 LED 嘅燈膽或者燈帶咧，大概個跌咧，大概一年內咧，佢會跌大概10%度啦。之後就穩定咗噶啦，即係唔會再 就唔會 跌啦， 跌噶啦。但係 LED 燈膽咧，唔係 慳 電 膽 咧，佢會。 一路 跌到20，或者如果有質量差嗰啲咧，跌到30。 即係總之你唔用唔到為止咯，係咪？ 嗱，其實咧我會咁樣講嘅，你哋各位朋友，你翻去留意一下啊，點解我間屋啲燈膽又冇燒，但係我間屋總係暗 咗 嘅？ 有，我最近有呢個咁嘅感覺。 因為個流明度係一路一路一路咁跌啦嘛，佢唔係一日。如果我今日好光，聽日一跌到咁樣，你就知啦。但係因為佢係。一年咁样跌啦嘛， 我明白。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其实系时候要 换 咗嗰个悭电胆变成 LED 梗系啦， 灯胆 系啦，仲有 LED 嗱，我哋讲 LED 钢管咧个寿命系20,000-50,000小时，系 LED 灯带咧就仲长30,000-50,000小时，但系如果悭电胆咧。15,000小时就已经完咗噶啦，吓咁所以你话悭电咧，唔系寿命啊悭电咧都系 LED 会再悭电啲，寿命啊长啲添。好啦，另外一样嘢我想讲嘅，好多时咧我哋去啊，我哋啊个房想买眼灯啊，咁啊成日都讲啊够唔够光啊，即系去到嗰间灯铺问够唔够光啊，咁好多时咧我哋净系识话。两个60伏嘅灯胆啦，其实咧系真值，我哋唔系讲火数，吓、即系同样一个60伏，佢个流明度可能系唔系呢个60伏嘅灯胆，可能佢流明度得500，嗰个又1000， 所以唔可以用火數，係講又又係講翻流明度。好啦，咁我哋會講就係話，如果一間房一百平方尺計啦，大概要嘅流明度咧係2000至2300。就已經夠㗎啦。 就算我知道，咁我點買咧？ 唔係，咁你去到，唔係你去到，你就唔係話要火數咯。 哦、 你問一眼燈個流明度幾多？ 明白。 佢話：哦，呢、這個2200嘅，咁啊，咁啊，即係 佢應該實識答㗎啦，係嘛？ 嚇、哦，唔識答你唔好行去第二間啦、 啊。佢請到個馬小強做店員，咩啊？即係幾多火啊？咩流明度？咩流明度啊？ 咩邊位嚟㗎？ 劉德華我知。 即係如果你揾到個唔識答你個行第二間啦、 啊。其實就算佢買乜嘢，你請個馬小強都應該。应该去第二 间噶啦，拗头留明到 我就承诺咗咧，我就唔会再话 明白。 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头先听到阿麦小强，你真系唔好再饮水喉水， 嗯、 因为水喉水有氯气噶， 咪系咯。 而香港， 所以佢肚腩咪咁大咯。喂，咁样，阿家居明，你讲翻嚟有个 tips 今日， 系啊， 因 为呢个一定要讲，你时间唔多。 好啦，个 tips 好重要啊。其实咧，我哋而家买灯，头先咪拣嗱解釋咗流明度啊，咁而家我哋就要講啦，就係點樣去揀一好嘅燈。大家有冇聽過咩叫閃頻啊？ 冇。 其實呢，即係如果你喺個你揸住個相機啊，去影咧， 手機 係 嘛？手機嘅 相機，我當你相機先，你見到閃啊閃啊嘅。 有㗎，有時會見到 㗎。其實咧，呢啲有閃頻嘅燈咧。對個眼睛咧係會有傷害嘅，尤其是我小朋友讀書啦，佢讀一個鐘兩個鐘，其實不斷咁喺度閃頻。 平時你講緊嘅呢個閃頻嘅話咧，我哋係肉眼係睇唔到嘅， 睇唔到嘅， 係啦，就要你一定要用一啲嘅工具要幫我幫手，例如你講緊嘅就頭先嘅你嘅攝影機啦，又或者係你嘅手機都可以試 下。今日咧我就想講咧，用一個最簡單就係你個手機，你用個手機開著個即係 影相功能， 你就照住關燈， 啊哈， 冇閃頻。就唔會震 閃頻嘅意思嘅就係會斬下斬下斬下斬下斬下， 係啦。 我有時試過， 係啦。但 係 當你對住嗰部 嗰盞燈 眼燈，你見到佢斬下斬下咧，呢眼燈就唔好買啦。 哦， 因為佢閃頻。 咁如果我屋企咧，我試到嘅話，咁係因為佢咁樣嘅話，咁點算？我就要換燈， 冇得救 㗎，燈膽 冇得救㗎，冇得救㗎。 哦， 但我又想問啦，既然我肉眼都睇唔到，佢點解會影響我咧？ 你肉眼睇唔到啫，即係等於 肉眼都睇唔到真係， 即係等於個電視機其實一條線一條線出嚟噶嘛，你只會睇唔到啫嘛，係咪先？ 特別係小朋友讀書嘅話，梗係 啦，一定唔好 好壞眼嘅， 係啊，有閃頻嘅燈就一定唔好。你攞個相，攞個手機，你接你 對住燈就可以做呢個測試啦， 就睇到測試到噶啦。 哦， 我琴日先去玩完，哇！真係喎，呢個閃嗰個唔閃，呢個閃嗰個唔閃 嘅 喎。 有好多噶，有時你影相嗰時覺得咦，點解會斬下斬下嘅？原來係有閃頻。哦，明白。 所以就唔好，唔係因為少少錢慳啊，真係要換咗佢。 呢個 tips 就 唔係啊，最抵死就兩個價錢係差唔多嘅，唔係話平咗好多，係佢個質素唔得啫嘛，唔係代表佢質素唔得。平啊嘛，系可能两个天花灯都价钱差唔多，只不过一个有闪屏，冇我梗系买冇闪屏嗰个啦。 冇错冇错冇错。 会唔会今日你咁样讲完之后嘅话咧，有时嗰啲即系灯饰铺咧就会见到有堆住嗰灯，诶呢个又唔要呢个， 仲要学流明度咧？ 唔该，我要流明度2000。 系啊，惨啊！去到个课室照下先，阿仔唔好喺呢度读啦，闪屏 你转校。 咁你而家明白点解我要用家居明呢个名啦？我唔准 得教你算账啊！ 我明啊！ 你教识咗而家我哋个个都得唔买，咁点算先？ 系啊，所以我好危险嘅。 当然啦， 一阵间我哋送翻你出去嘅时候咧，我哋搵个胶袋笠住你个头。 唔使啦，阿马小群千祈唔好再送我啦，唔该你。 好，多谢阿家居明为我哋带嚟更加聪明嘅买灯嘅知识啊！ 冇错， 多谢晒，多谢晒。 好正啊！呢个 LED 灯带啊，吓有好多颜色可以俾你选择啦，系咪？ 千几万啊！ 喂，可唔可以搵嚟真系自己戴个身嗰度？ 夜晚行街。 搞掂个钱嗰个问题咯，要 好，多谢晒，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拜拜， 好，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率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到立法會出席前廳交流會。張國軍回應有關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提問時說，律政司一定會按照特首指示和決定全速進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否認相關工作現時被卡住未能提上立法會，期望今年內有實質進展。至於在反修例案件檢控工作方面，他說執法機關不時在處理案件時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目前看不到有個案被延後。孫玉涵就說，去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至今接獲超過一萬宗申請，當局已經處理大約8400宗，批出大約7700宗。至於屬高薪類別年薪超過2500000的申請者就佔1/6。消委会测试市面上14款抽湿机，发现当中2款二合一空气净化抽湿机在安装过滤器后，每日抽湿量都大跌，耗电量亦比厂商声称为多。消委会已经将结果交机电处和海关跟进。这2款抽湿机分别是惠而浦和金章牌旗下一款产品，售价分别3990元和3690元。机电处初步测试证实，2款抽湿机未能符合强制性标签计划规定。处方话，如果进一步测试发现产品不符合计划要求，会删除有关型号参考编号，该型号将不可再港供应。金章牌回复消委会时话，根据说明书指示，在正常操作下唔使安装过滤器，相关过滤器是随机附送赠品。有线宽频旗下有线电视获政府批准交还本地收费电视服务牌照，6月起终止收费服务。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引述一些评论形容，有线电视今次的决定是壮士断臂，因为即使再投入资源，但是收入和增加的观众群不成正比，加上要买入体育频道成本贵，令公司财政陷入困境。梁丽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有线电视在牌照中期检讨时提出终止服务申请是适合时间，因为已经不需要有投资承诺，可节省每年几百万牌照费，以集中资源发展免费电视节目。美国密歇根州州立大学早前发生导致3人死亡的枪击案，已经身亡的枪手据报有精神病记录，又曾经在自己拥有枪械的事上讲大话。疑凶的父亲接受传媒访问时透露，2019年被禁止携带枪械的儿子将枪收藏在房间，不承认拥有枪械，也不让家人进入房间。警方确认枪手是一名43岁男子，他在2019年被警员截查时否认携带武器，但被搜出藏有一把登记他名下的半自动手枪，他因为未经许可藏有武器而被检控。密歇根州立大学在当地星期一晚发表枪击是发生枪击案，导致3死5伤。大学发言人说，案发时校园北部的教学楼和学生会先后传出枪声，校园警察表示疑凶是一名男子，徒步到现场并单独行事，已经因为身上的枪伤死亡，相信他是自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06点，跌307点，成交金额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76.4跌四，系跌2.2。美团145.7跌2蚊，阿里巴巴100.9跌6。盈富基金20.94跌3毫，安踏体育106.1跌4.1，百度集团148.7升5蚊，中国平安56.6跌7，恒生中国企业70.88跌8.8，京东集团200.6跌3蚊，南方恒生科技4.2毫2仙6跌3仙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9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6，人民币6.84，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17,451点，跌151点。港金报17,320元，跌了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47美元，卖出1,8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有工程进行，去返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一段慢线是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公路情况，为配合观音开库仪式的进行，由今日下午的4点去到明日晚上的11点，红磡平治街部分的差管理、观音街以及获家道会临时封闭。另外，漆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亦都会有临时改道措施，大家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MM7 作曲 The Hurts， 作词小黑，主唱张柳影婷。还是笨小孩，作曲高峰，作词刘德华，改编词刘德华、林乔，主唱刘德华、易烊千玺。 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 叶落冰川，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仪。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专家时间。 睇实睇声。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你好，小强你好， 系啊，徐 Sir， 咁我哋咧因应住嘅就系唔同嘅一啲嘅症状啦，又或者系唔同嘅病啦，咁样希望咧就可以透过徐 Sir 教多啲我哋嘅嘢。不过其实都要代表我哋嘅啲所有嘅听众咧，要多谢徐 Sir， 因为好多时候佢哋都会跟啊徐 Sir 走去嗰啲穴位按摩啊，或者尝试下一啲嘅即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嘅小智慧啊，咁样咧，佢哋都话要我哋咧。即系代表佢哋咧，要多谢你嘅， 唔好客气，因为大家都希望将呢啲即系我哋啲老祖宗嘅智慧分享下。 冇错，好啦，咁至于今日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就好紧要啦，因为我真系发觉咧，有好多时候咧，譬如可能听人做节目也有啦，喺街边嗰度嘅话，你都会见到听到有好多人话就系小朋友系多咗好多嘅，嗰啲人咧讲嘢就有一个特色嘅，就系咁样讲嘅。 系啊，仲有连环打十个黑字， 好辛苦啊！你听下佢咁样讲嘅，跟住你问佢做乜嘢啊？鼻敏感咯， 系冇错冇错。 点解而家好似系多咗人又系鼻敏感，同埋小朋友好似特别多？ 其实当然啦，现代好多我哋都留意到，好多家长咧就会留意啊，系咪究竟空气污染啊？ 系啊， 或者咧就会唔会有啲咩其他饮食啊各方面影响？咁但系当然我哋即系讲鼻敏感咧，就系一种敏感。咁敏感嘅表现咧，最常见咧都系一啲瞓醒觉啦，啱啱喺个被窝度行出嚟嘅时候咧，就系咁黑黐啊， 狂打， 系啊，因为咧就可能系由户外进入室内有冷气嘅地方啊，上巴士啊嘅时候啊， 系我有时间唔中都有， 冇错， 好尴尬。 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温差转变啦， 即系环境啦， 系啦，环境温差同个气味当然会有影响啦。但系最主要嘅问题就系当有转变啦，不论气味嘅污浊啊、气味嘅浓烈啊，或者温度嘅暖定系冷啊，又或者系嗰个湿度嘅干湿啊呢啲现象咧，咁对人体总系会有刺激嘅。 系咯，呢个真系正常现象嚟噶嘛？ 系绝对人人都会受到嘅。咁但系当如果你的身体是比较强壮，咁你对于呢一啲嘅刺激嗰个承受程度咧，就相对会高。当你个身体弱嘅时候咧，佢就会容易产生反应，就为之叫过敏 啦。 系啦，过敏 同人嘅性格有冇关系噶？ 系有啲人就对于性格系情绪上嘅敏感啫。 真系有啲人嚟，呢啲女人都 系好 敏 感。好啦，咁嗱，小朋友点解特别多咧？因为细路仔，我哋中医角度认为佢叫做自阴自阳，自咧就系幼稚，佢个身体里面嗰啲脏腑器官咧未完善发育，咁所以咧佢对于外界嗰个刺激咧，佢个敏感度比成年人相对就为之高嘅。咁而细路仔咧，即系可能年代又有啲唔同啦。咁如果以前嘅年代，可能假期可能去踩单车啊、游水啊、打波、行山啊， 户外活动 系啦，晒下太阳啊，喐多啲，嗰个气啊旺啲嘅。咁但系相反咧，而家可能咧就对住电脑啊、做功课啊、温习啊、去搵资源啊。咁啊，成日都会喺一个屋企啊、室内啊小活动咧，咁个体质咧嗰个锻炼咧又有啲唔同嘅，咁系啊，所以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啲家长即系喺度倾紧，哎呀，徐医生佢喺屋企咧就流鼻水对住我啊，系咁两行鼻涕咁样，咁但系咧我就话，咁你有冇同佢落街去玩个打千秋啊，去垂滑梯啊，去玩呢啲咧？佢又玩又冇嘢嘅。一翻屋企就有嘢噶咯，咁样咁就其实即系好比喻嘅。你落街去玩、去跑、去跳，当其时你嗰度气咧就会旺，你个鼻咧嗰个血气运行咧就会旺。咁旺咧就即系我哋中医角度咧个正气好，抵抗力强。就算你喺一个公园啊，都系唔代表个空气好清新噶。香港地周围都系有交通啊个问题，咁但系佢又冇事嘅。但系翻到嚟屋企又相对屋企又有空气净化器，又好多呢啲好干净噶啦， 三部机开行， 咁点解都会有事呢？其实真系好讲求你自己嗰个体质，嗰、那个气血状态。所以咧，我哋就要谂下点样可以将嗰个身体个功能个抵抗力提升。咁、特别咧就要将个焦点，因为系鼻敏感，就要将个矛盾咧就将佢向住个鼻嘅出发。 点样令到个鼻哥个血气旺？ 就指住个鼻啦， 系啦， 指住人哋个鼻。 当然啦，中医角度咧，个鼻哥嗰个血气个精微来源咧，就同个肺系相应嘅。因为中医角度叫肺开窍于鼻，喺五官、眼耳口鼻里边个鼻哥功能咧，就关个肺系影响好大，系啦。咁但系咧，我哋起码都要舒缓咗佢嗰种急性嘅不适先啦。一阵间又乞嗤又鼻水， 系啊。 嗱，咁我哋当啦。认识几个简单嘅穴位先啦、 嗯， 第一个咧就最容易掌握嘅就系两个眼眉嘅眉头正中间、 嗯， 一个咧就叫做印堂穴， 系、 嗯、 印堂穴，所以人哋话印堂 眉嘅中间 系啦，两个眼眉嘅眉 系 啦，冇错，喺个鼻梁对上个顶嗰度啦吓。咁、 okay. 印堂呢个穴位咧，我哋可以用个手指个指腹咧就按压住佢啦，咁啊将道力咧慢慢渗入去啦，揿住佢四五秒啦， 几舒服我、 啊、 觉得， 系啊，咁啊好似想瞓啊，好啦，揿完之后咧，就要轻轻打圈咧，就系压住个骨头有啲力度咁样打圈，游动得佢咧就十下八下啦。咁、 嗯、 样咧就为之叫做一次。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再按住第二次，又系四五秒，跟住又再打下圈， 即系好似揿掣嗰时我哋 冇错啦，循环重复咁样去进行咧，就系一两分钟先。呢、 哦、 个咧系其中一个穴位。咁一间介绍其余嗰两个咧，我哋都系同样做法嘅。嗱、 嗯， 第二个位置咧。我哋喺个鼻哥，我哋有两块鼻翼，系啦，喺个鼻翼旁开去到我哋嗰个法令嗰条叫做鼻唇沟，嗰条纹嗰度咧就啱啱就有个穴位喺个交界嘅，就叫做 系 啦， 嗱叫嗱咁你唔好揿住块鼻翼。如果你按住个鼻翼咧，就唞唔到气添。系啦，我哋就系按住 鼻 翼旁开，系啦，打开两边喺条纹嗰度， 法令纹中间。 系啦，压落去嘅时候咧，嗰、那个穴位叫迎香穴。迎香 好靓啊！ 系啦，迎香嘅意思咧，即系迎接香气。 哇！ 系啦，咁即系话系对应个鼻哥有阵时呼吸不畅啊，鼻塞不闻香臭啊，呢啲现象我哋就爱嚟按下佢。 鼻塞都帮到手啊！ 系啊，佢会嗱，点解佢鼻塞？剛才我們說它就是氣血不通，為什麼它可以幫到手，就是因為你按住它之後會令到氣血疏通，氣血疏通那些鼻哥的功能器官細胞得到血的滋養，它就恢復它原始的功能，咁所以我哋咧就又系点按打圈，点按打圈，循环重复。嗱，有阵时候咧，我哋做嘅时候好似揿咗两三次咧，都冇效嘅咁样，真系嘅。有阵时候因为佢未能够将啲气血啊通到上去嗰个位， 未泵到上去， 冇错啦，真系等于泵上去意思、 嗯。 你要勤力去做，持续去做，经常去做，令到啲气血咧一定要旺上去。咁、 嗯、 有啲人咧就可能揿咧，佢又有指甲啦，咁啊佢又惊咪到块面唔靓啊嘛。咁佢咧就可能喺嗰个鼻翼呢个法令嘅位置，至到嗰个鼻梁嘅位咧，就用个手指，用个指腹咧，又喺度打斜咁样擦，两边都擦，系啦，就擦兴两边个鼻翼同埋个鼻梁。咁呢一个动作即系利用摩擦产生温热，而令到嗰个气血聚会喺个鼻哥嗰度。 呢、這个都得嘅， 呢、這个都系一个手法。所以我哋泵佢，即系好似指压按放松指压，放松打圈，呢、這个好似咧。泵啲血过去，或者我哋用个手指咧喺个鼻梁两边摩擦，就等于令到佢发热，气血运行扩张嗰啲血管同埋气管。 徐 Sir， 我想问呢一、這个咁样嘅即系迎香穴咧，系净系适用于喺鼻敏感嘅时候嘅鼻塞啊，定系其实有时候我哋可能系有啲伤风感冒，我哋都可以用。 佢基本叫做一切鼻病， 一切鼻病 系啦，一切鼻嗱，因为鼻系好多原因噶嘛，鼻哥个病，但系我哋最常见嘅就系流鼻水啦、打乞嗤啦、系伤风感冒引起又会。或者咧系一个鼻敏感、鼻塞呢啲都会、所以凡系鼻功能失调、都可以用嘅， 就可以用迎香穴 一个迎香啦、一个印堂啦，头先就可以指压啦，可以有用推擦啦。咁、但系咧有啲情况真系比较佢持续同埋好习惯性，系好强横。你捽完佢、捻完佢都唔得嘅。咁嗰啲咧就可能你有需要加少少咧，就系一啲薄荷膏啦，系、啦，或者系一啲驱风油啦。咁、但系你当然要。理解咗自己嗰个皮肤会唔会容易过敏啦、 啊？ 如果唔系，你直接搽落去又好乸噶嘛？ 有啲人直接怼到入去个鼻里面噶。 系啊，嗱、即系以前好多一啲即系外用嘅气味索鼻嘅，都系以通窍，都系用薄荷。其实个原理咧，佢都系有一种叫做 新香氣味，佢有新香，其實新味就令到嗰個血管擴張，咁、就令到氣血充氧，咁跟住就幫佢通咯咁樣。咁、所以如果係我哋咧，亦都可以即係加少少薄荷膏，或者係溝稀釋一啲啲嘅驅風油。咁溝稀釋嘅就例如用翻一啲無藥性嘅凡士林啊，或者 BB 油啊，咁樣咧就最簡單，又對於皮膚就冇咁容易刺激嘅。咁呢個做出嚟咧就結合你個手法，再透過個藥性輔助，咁啊相得益彰咯。咁、但係亦都仲有一啲仲簡單啲嘅方法嘅。嗱，中藥材裏面咧，我哋譬如話有一隻叫做麻黃， 麻黃 係啦， 我有聽過。 咁啊麻黃呢只藥咧，通常我哋就用喺感冒伤风爱嚟发散风寒嘅，咁但系佢个气味咧都系有一种辛散嘅特色嘅。咁若然啦，我举如啊，咁我哋准备一个水杯，咁啊去药材铺咧就买咗啲麻黄，用个粉， 佢 一支支好似牙签咁样，啊咁啊一条条咁样，系啦，一支支长度都好似牙签咁长啦，咁样，咁你可以当啦，你买一两，咁都可能系好平嘅啫，几蚊都未顶啊， 买定看门口啦， 系啦， 摆 喺度 噶 咋，咁你咧就拿一汁仔，即系当十分一啦，吓、咁样咧就摆落个水杯度，跟住咧就加啲大滚水，咁啊焗一焗佢，咁焗嘅时候咧，佢唔系等佢摊凉，仲系趁佢有热有烟出嘅时候咧，其实嗰啲麻黄咧就好易出味，咁嗰啲味一散，你咧就揾个手焗住个杯，将嗰啲蒸汽咧就 steam 自己个鼻，咁啊当然啦，你可以尝试下去索气去闻下佢，咁由于麻黄咧呢只药咧喺佢个成分有一种叫做麻黄素，咁而呢种麻黄素咧，佢可以有助扩张个气管、扩张个血管嘅功效，甚至乎咧睇西医有时候会有啲俾我哋滴鼻哥嘅药水，滴完都系冇咁塞嘅，咁嗰啲基本上都有含有麻黄素嘅成分， 嗰啲真好见使噶， 系啦，佢都系有帮助疏通嘅功效，咁、所以咧，你如果可以蒸下个鼻，因为水嘅热力嘅蒸汽咁啊暖暖地，咁令到个鼻哥个血气行得旺。 相得益彰啦， 冇错啦，咁啊又系 都几好啊，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就唔需要话不断地持续系咁用，不过我哋就要将佢喺想调整得佢好啲咧，咁我哋就一个啦，一日里边用一两次都冇问题嘅。 嗱、水秀就系头先讲嘅呢啲都系就系当你有鼻敏感嘅时候，你应该要点样？就是、有症状嘅时候咧，就应该要咁做啦，系嘛？ 嗱，应该咁讲，有症状可 以 勤力啲做， 哦， 系啦，但系我哋冇理由等到佢有事先做。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 我通常系噶，我鼻塞嘅时候你先至会滴嗰啲水 啊。嗰阵 时 系直即系焗住你唔做唔得， 系啦，焗做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我真系觉得呢个方法有效，咁我喺冇事嘅时候，我都每日做一次，我坚持去做一个星期，咁呢个星期里边我都冇咁多反复，咁我哋就开始慢慢可以懒啲啦，隔两三日做一次咯。咁呢个就比较简单嘅。咁但系除咗麻黄之外咧，我哋另一只药材咧就薄荷叶咯。系啦，薄荷叶咁相对啦，因为麻黄就温性，薄荷咧就系凉性，咁两者区分就系如果你个人都系容易手脚冰冻、怕冻、面青青嘅，咁啊用麻黄咯。但系如果唔系，你个人成日都口苦、口干、个鼻又好似好胀啊、好肿啊，有呢啲现象嘅咧，你就可以用薄荷 啦， 系啦。咁但系若然你纯粹为咗疏通当时嘅塞嘅时候咧，咁啊急则治其标，两种是但一种都系可以。 总之你有嘅就 系 啦， 都可以嘅， 快快脆脆 系啦。再唔系嘅咧。都系懒得去药房度买啦，咁我都系准备嗰杯滚水嘅啫、不过我就滴两滴嗰啲驱风油落个杯里边，咁、就利用嗰个蒸上嚟嗰啲香气咧、就通窍一下。咁、呢一啲咧都系一种叫做即系急救手法，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外治就要有内治啊嘅平衡调节啦。咁、喺中药里边咧有一条方剂咧好出名嘅，就叫做玉屏风散。吓、玉屏风系啦，玉咧 好似好武侠小说。 嗱，佢个玉就玉石嘅玉啦，屏风咧即系等于好似我哋一个人体嘅外在屏障咁样。咁佢系啦，增强我哋嗰个人对外嗰个刺激嗰个能力啊。 玉 佢个成药嚟嘅， 佢系中成药嚟，系其实系一条方剂。 哦， 系啦，咁佢得三只药材嘅啫。 系 嗱，一只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黄芪啦，即系北芪、黄芪咁样啦。第二只咧就系防风。跟住仲有一隻咧，就叫做白术，咁啊三种嘅药材，咁啊通常呢一啲咧可以。 煲咗佢当茶水饮嘅、 嗯。 举住啊黄芪咧，我哋就用三钱。咁、 嗯、 啊白术同埋防风咧，分别就用二钱、 嗯、 啊少啲啲嘅。咁、 嗯、 佢个作用咧就系、是、有固表，固咧就即系巩固我哋个肌肤表浅、嗯，增强我哋对外界嘅刺激。咁好多时候啲细路仔饮咗呢一啲嘅茶水咧，佢就可以增强佢个抗邪能力。咁啊，對於外 係啊，方面嘅邪 嗱，風邪係寒邪、濕邪，即係呢啲外界對於身體係啦，呢啲邪氣咧，就係因為我哋個毛孔開泄，好、 哦、 容易受到呢一啲外界温差，冇錯啦。咁、嗯、我哋如果個屏風，我哋身體個肌膚強壯， 擋住。 系啦，我哋啲毛孔开合调节功能好，一冻嘅佢识得收紧啊，储翻啲热量啊，一热嘅佢又识得散热，咁就唔会困住喺身体啦。咁佢就少啲再备受外界刺激咧，而引发有呢啲过敏反应咯。 既可固表，又可以 培 元， 系系固表，佢其实有好多好处嘅。诶、 哦， 一切敏感症状咧都有帮助。 咦？ 咁所以如果你 唔系净系鼻敏感啊， 系啊， 即系呢一个嘅就系玉屏风散。 玉屏风散。因为它是增强抵抗力的， 冇错 啦，所以咧，如果你有冇事，我容易伤风感冒啊， 哦、 我都可以间唔中饮下呢个玉屏风、 哦， 就增强我哋个体表啊嗰、那个对外界刺激嘅能力咯。 就你头先讲嘅嗰三样嘢， 咁 我 三样 唔使加嘢噶啦， 唔使嗱，咁啊好简单嗱，因为药好少啦，份量好轻啦，咁、 嗯、 我哋水量咧就用三碗水，咁、 嗯、 啊大火滚起咗之后啦，就收个中慢火啦，咁啊煲得唔好耐啫，十零分钟去到二十分钟就会煲得起噶啦，因为三。三碗，我哋最后就将佢煮成一 碗， 系啦、 嗯， 就唔需要翻煲嘅、 哦， 因为根本好容易出味啦。咁、哦、啊，一次过就饮晒嗰一碗咯， 嗯、 就但系就唔需要话一口气灌落去嘅。 苦唔苦噶？唔苦嘅， 唔酸嘅，系啦。佢、 okay. 当然系有少少味道，但系咧因为药少，但系比较清， 哦、 煮嘅时间短。咁、 嗯、 一般啦，我哋当可能系连续饮两三次， 嗯、 一日饮一次，连续两三日，咁、嗯、饮完之后你就感受一下。 嗯 啊，若然覺得幾理想穩定嘅，可能一個禮拜可以飲一次，係當繼續鞏固。咁、 嗯、 啊，直至啦，如果可能 keep 住呢個做法，嗱一個月頭都係飲咗四五次啫。咁、 嗯、 跟住個表現真係良好，咁樣你就可以考慮唔飲咁多。 嗯、 因為點解咧？藥物係輔助我哋身體恢復，係啦。咁、 嗯、 但係最後咧，都應該要做多啲咩咧？锻炼呢个系最快有效 运动， 运动系啦，唔好食生冷冻嘢就系咁啦。 好啦，今日我哋讲咗鼻敏感啦、嗯，其实咧即系仲有好多种唔同嘅敏感嘅，咁、 哎、 所以咧我哋下次嘅话再同阿徐 Sir 咧就赐教一下咧、 啊， 有冇其他嘅嘢嘅话咧，有啲乜嘢可以系新进嘅学多啲啊？ 好 啦，唔该晒徐 Sir。 拜拜。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揾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都换了心法。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斗色彩混沌。装起 日嘅 The Bright Side 又一 call 嚟嘅呢个新歌啊，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55%嘅，暖翻少少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我哋先听听咧12点钟我哋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翻嚟就会有客家婆来了， 分别系惠而浦同埋金章牌旗下一款产品。售价分别3990元同埋3690元。美联储初步测试证实，两款抽湿机未能符合强制性标签计划规定。厨方话，如果进一步测试发现产品不符合计划要求，会删除有关型号参考编号，该型号将不可再港供应。金章牌回复消委会时话，根据说明书指示，在正常操作下不用安装过滤器，相关过滤器是随机附送赠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32点，跌281点，成交金额5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2跌个4，美团146元跌个7，阿里巴巴101.1跌个4，盈富基金20.94跌2.8，恒生中国企业71.04跌7.2，安踏体育106.5跌4.2，百度集团148.9升5.2，中国平安56.7跌6，京东集团201.2跌2.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535，瑞士法郎8.503，澳元5.447，加元系5.873，新西兰元4.95，欧元8.4147。每百日元兑港元5.8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1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5点，跌117点。港金报173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04美元，卖出184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何文田港铁站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噶，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返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多，龙尾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咁另外咧都有个道路工程啦，喺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之前啦，快线有工程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之前咧就车多少少。提一提你啦，咁由于今日有观音开库仪式啦，喺红磡区由今日下昼嘅4点钟至到听晚嘅11点钟。观塘的平治街 紅磡啊，紅磡嘅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觀音街同埋獲嘉道咧都需要封閉。咁另外，七行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啦，都有臨時嘅改道措施。咁而喺銅鑼灣區啦，就會喺今日嘅下晝三點鐘至到聽晚嘅七點鐘，大坑嘅禮賢里、蓮花宮東街、蓮花宮西街同埋蓮花街分別都有臨時嘅封路措施。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科學園同埋青山公路華園村九龍。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说基本法， 一年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系邓勤马德仁，我影低呢朵代表香港嘅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呢朵紫荆花，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就是1997年由祖国送给香港的礼物，亦是祖国盼望香港永远繁荣昌盛的象征。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假婆来了， 扎线扎线 扎线， 靓胎咁啊， 靓胎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调整艺诶，采出 band 的时候话 con 帝，我应该要调阿平要嘅，诶，原来要位客简言 咯，系啊，好多客简言啊， 好多客简言啊，阿群咋， 阿群咋，我群，琴日见到佢， 结彩拉， 群姐原来而家咧，因为佢职务咧好繁忙啊，佢就调去不同岗位啊， 哇！ 是啊，所以琴日咧， 我寻日都见到佢。 系啦，佢琴日个岗位咧就喺田扯床。 哦，坐田叉床。 田叉床。佢做咗田叉床个监制，系啊。 但我今日见唔到佢。 见忧喎。 系，因为佢 系 佢都讲，因为佢最近嗰个会有啲岗位上嘅，因为要替更，替更点讲啊？ T 杠 啱啦，因为琴日咧就门口本来嗰个哥哥仔咧就好似唔知放假，咁佢就 T 杠，系啊，所以你会或者见到佢或者有一日见唔到咁咯， 我唔开心啊， 我都唔开心啊， 因为走线条咧再耐一时候你摊到结啦，系降走线啊，好开心喎， 咁以后叫阿神仔强强咧降走线咯， 五毛。唔敢输哟， 唔敢输， 唔关事啊！ 我见唔到阿群姐，我都唔开心个心好似啰啰挛 嘅，心里面好似有啲嘢咁 样，有我同佢反映啊， 虫喺度捐咁样 啊！ 好啦，嗱，但系虽然咧我见唔到阿群姐唔开心啫，但系依排嘅话咧，大家都应该心情好翻好多啦。嗱，好似讲翻话，琴日啊情人节啦， 冇错， 大家嘅消费啊又松手啲啊，买花咧以前啊谂住买九支，而家买99支啦， 梗系啦， 唔单止咁样， 仲要买。买两份99支送俾两， 点解要两份？ 咩意思啊？ 送俾两个女朋友， 颜水格嘅面。 点解你经常要表达自己衰格嗰面俾人睇嘅？ 攞名街有银红嘅，唔系呢个系佢平时。 你记唔记得佢上次阿邵华珍咧？其实有个另外一半噶嘛，你记唔记得？我哋身边仲之系 cut 咗佢只歌嘛？佢话佢本来佢又有另外一半，邵华珍又有另外一半嘛？你唔记得咗啦？ 我记得，我记得，系啊。两个都是第三者， 记埋啲无无谓谓嘢。 唔系啊，而啲嗱太入咗个脑咧，洗唔到啊。 你贱格啲，我实记得。 啲衰嘢实记得，好嘢我记唔到。啲勤力嗰啲我唔记得， 系啊。啲矛啊， 衰嗰啲又记得晒。 OK OK。 好啦， 和双汇。 讲翻一 睇下个闪前后咧， 系啊，闪前后啊， 甜热啦，前言只啦，要买化，要拥有多钱咧，留下前言去食饭啊，跟住我讲咩啊？ 同啲情人去食饭， 系啦，你啱啦，同你啲情人去食饭啦。 以前咧同情人食饭咧，有一种餐咧系有个名啊，叫烛光晚餐。 哦，烛光晚餐， 烛光晚餐，同埋以前啲餐厅咧，我谂而家未必有啦，系真系食烛光晚餐，意思即系话咧，佢一到六点咧，我谂六点啦，就会熄到啲灯暗到咧，好似戏院咁咁暗，咁就每一台咧又真系支蜡烛仔咧，我嚟点着，咁样系样系样系样， 系啊，个个都好靓， 系啊，通常一定系格仔台布， 好怀旧啊，嗰个 系啊， 系 啊，好 French， 系啊，红色格仔台布， 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不过而家真系少 少 咁啲啊， 跟住有啲咧仲有埋民歌餐厅嘅， 系啊， 即系仲有阿雷安娜喺度唱歌， 冇错冇错，咁嗰啲又嘈啲，但我最怕嗰啲系咩咧？有三两位朋友外籍嘅人士埋嚟嘅时候问你听唔听歌， 喂，但系嗰啲高级啲嘅， 我知 低级嗰啲佢唔会摆几个人喺度唱歌嘅， 我真系唔系好想俾钱佢咧，就哇咧哦哇哇咧， 跟住我咩啦？阿姨又跟住我咩啦？ 仲谂住同阿珍谈情，你讲下乜嘢？ 跟住唱又唔走， 系啊。等你俾錢啊嘛，唉，嗰啲真係好尷尬。好啦，咁啊講開你話真係好心情嘅話，咁啊當然啦，大家仲要加上嘅就係話開關啦。系咪？有好多地方咧，亦都即系冇咁多麻烦嘢要搞啦。即系例如台湾地区，哇，又开 啦，准备储钱先。 所以大家咧都应该就系摩拳擦掌去唔同嘅地方去旅行。 旅行，所以今日我哋讲旅行。 冇错，今日就系我要去旅行。 我要去旅行。 错，嚟到你，我要去旅行点讲？冇错，系爱去。 行， 第一题系咪第一题？ 唔系呢个系我哋嘅标题啫，系啦，已经咗。你睇下个死人样。O K， 好啦，跟住我哋要去旅行。 冇紧要，要望第 二，要望第望天气。 嚣嚣张啊，佢个嚣张强。 几吓人咯，我染毛呢件啦。 毛呢件咪 去旅行嘅话，会去啲乜嘢地方度做乜嘢啊？去旅行做乜嘢啊？ 观光啦， 观光啦，去 食嘢啦。 而以前去过拉滩，去逛逛，而看过 风 景啊，系咪睇风景啊？观光啊， 有啲地方咧， 特别啲咩地方噶？ 通常。成个旅程咧，我并冇话好或者唔好啊。成个旅程咧，泰国咧系睇佛庙嘅，有一轮日夜，唔系大肚佛就系大脚佛，唔系大脚佛就瞓觉佛，唔系瞓觉佛又拜花佛。总之长个旅程日日就去佛庙。 你见到多佛，一系就坐喺度，一系瞓到， 一系仰卧佛， 冇错， 一系观礼佛，一系大肚佛。 你 知唔知啊？ 唔同嘅佛噶。 我知啊，嗱，我尊重嘅，我尊重 嘅， 每一个宗教我都尊重，但系问题系你同一款嘢，你日日睇， 系啊， 我都唔知嗰前写旅程嗰啲点解会咁写。 八十年代 又系睇佛庙， 八十年代一定系啦，因为睇嗰啲坟场啊，嗰啲英雄， 有啲 睇纪念碑 啊，系 啊 系啊， 好多噶。 但 系 呢个冇佛庙咁流行， 一唔系就上个塔度。 佛庙梗系永远都系金碧辉煌啦， 系 嘛？咁佢嗰个佛嘅话，其实都系佢啫嘛。 其实我都唔知系咩佛。 佢系就系咯，即系佢坐。 你讲所有历史故事，听完我出咗，我都系空白一片。 嗯 ，exactly， 我非常之赞成你讲嘅呢样。 一系就睇嗰啲咩乜厂、物厂、咩药厂啊、人心厂啊、吉他厂啊， 系 叫你 买 嘢， 朱古力啊，系嘛？ 系 啊，叫你咩真心体验啊嘛？ 朱古力厂嘅喎。 一定有嘅， 系啦， 系啊，總之就去嗰啲廠度參觀啦，參觀完之後，跟住你買翻啲手信啦。 中藥材咧入到去就幫你把脈，咦， 先生，你有啲問題喎？ 有啊，一去到就話我唔妥啦， 佢梗要話你唔妥啦，唔係點會買嘢啫？ 係啊，一定係唔妥嘅。 佢話你咩唔妥？ 乜都有，總之有個肝啦、個腎啦係唔妥噶啦， 啊、 然後佢就話執藥啦咁樣嘅。 我試過有一次， 使幾 錢啊？ 使幾 錢 啊？ 幾多啦？千幾百咯。 喂，千幾百 咯， 又 唔通斬你幾十？斬你幾十，費事嘥時間。 咪咯，四十蚊咁樣賺，搞嚟做咩？ 嗰時係個鐘， 係啦，四十蚊， 慳住四十蚊，我不如出去麥記做。 嗰個聽日都唔使翻工啦，交正成績單啦。你今日坤個客四十蚊啦，算啦。 試過四十五分鐘。 試過有一次咧，好似女中醫咁啦，戴眼鏡，好似好學者咁啦。一嚟就嗱，你哋啲男士，你哋嘅小便有冇泡？跟住有破嗰啲死得啦， 系咪呢叫啤酒尿？ 哇！点解咁样啊？系啊，旅行啊好地地。 系啊，嗱，你快啲，我而家教你咁，即系讲呢啲嘢啦。咁自此之后，我每次咧就好小心。哎呀，弊啦，又揭少少铺啊，咁样咁咯。 系啊，我有一次同个旅行社嘅朋友倾偈，佢话俾我听咧，呢啲咁嘅中医咧，第一定要有件白袍，一定要够老， 条白 真嘅真 嘅。系啊，要够老 啊。做过呢啲咁嘅研究噶，佢着件白袍你就觉得佢讲嘅嘢 一定 系专业 啦。系啊系啊，佢话一定话你。唔妥先嘅， 嚇你嘛， 係啊嚇你啊， 跟住咪咩都買咯， 係啊，大家自己去衡量下啦。 係啦，嗱呢講緊嘅話，可能就係跟團嘅情況會比較多啦。但係而家又多咗有好多嘅就係自由行啦，甚至乎有好多嘅就係會換埋個國際車牌，跟住自己去自駕遊。 哇！ 真係小心，呢樣真係小心。尤其是如果我哋上次都提過有冰嘅地方咧，即係有雪地嘅地方咧，就小心啲。 梗係啦，因為你冇呢一個經驗啊嘛，係咪？即係你落咗條鏈咁樣喺個嗰啲嘅態度，但係其實嗰個係兩回事嚟嘅，即係喺嗰啲冰面度揸車。咁但係當然大家要小心啦。 知道。 好啦，咁除咗你話要去觀光啦，你話去睇呢個嘅即係唔同嘅啲建築物啦，又或者係風景啦，仲有啲咩嘢你會去再？哎，食嘢啱啦，会唔会专登要去有某啲地方去佢哋嘅夜市啊？ 系啊，会啊， 好哇，好开心啊！ 系啊， 虽然有时个体验咧就唔系咁好嘅， 点解啊？ 试过食一只叫猪血糕，我唔记得好似系 肚痛啦， 唔系肚痛啊，系好难食，我个人觉得好难食， 我有啲嘢 系 好核突嘅， 腥味， 唔知咩嘢，总之 我明你讲乜， 我净抌咗啊，我食咗一啖抌咗，顶唔顺。 我试过食蚵仔煎，哇，真系好核突，我自己 唔系特别好食蚵仔煎， 我唔得。 点解咧？因为佢嗰劈酱啊，嗰劈酱系嘅， 系咁 嘅，有时多系，但系我觉得有时多得滞嘅话，好似有啲 或者个 档 子 都唔好， 我都 OK 喎， 或者佢嗰日发脾气， 你都唔知 道你啊， 净系见到神神，你以为 系啦， 系啦，所以成日真系好难讲啊吓，食嘢之外嘅话，仲有啲咩嘢啊？ 买嘢咧，血拼啦，犀利啊！ 买嘢真系黐线， 哇！而家咧，佢哋专登喺机场附近咧，整啲欧力名牌欧力， 专登嘅， 系专。啱 嘅， 因为顺住去，因为去机场留一个机扫货， 系啊， 呢个 会唔会因应住唔同嘅地方嘅话，又会买啲唔同嘅手信或者系特色嘅嘢咧？ 系啊，手信都会， 都会嘅，因为有啲地方佢好出名嘅嗰几样嘢咯，譬如乜嘢朱古力啊，乜嘢饼啊，咩卤味啊， 系， 总有啲地方系啊， 喺边度买啊？ 台湾地区咯， 哦，系 咩鸭舌啊，咩鸡翼啊，嗰啲，虽然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呢啲嘢香港都有啦。使乜專登買？我個人覺得，但係總會有人買咯。 冇錯，冇錯，同埋有時咧，你使剩啲錢咧，你會唔會咁啊？你就會喺係啦，買埋佢啦，係咪啊？ 我就會去機場嗰度買郵票嘅。 點解啊？買郵票嚟做咩啊？ 我就會儲咯。 買郵票食？ 儲啊！嗰啲碎銀， 你會儲嘅咩？ 我哋放湯。 係啊，我好老啊！郵票呢家嘢。你又唔懂又唔识， 好神圣啊！ 又唔问，你又攞啲邮票嚟放汤，你放汤都唔紧要啊！你要落盐先得噶，激死人啊！咁样对啲邮票汤， 食你做咩讲我要去买邮票？ 我 冇听过人哋， 我冇 听过 人 买邮票。 反而咧，我听过人哋讲咧，嗰啲叫零钱布施，你剩低嗰啲 coin 咧，你不如送俾一啲叫 有需要 嘅 人， 就唔系买邮票，唔系俾翻嚟你都唔用。 唔系咯，点解要买邮票啫？ 翻嚟又摄喺柜桶， 点啊？使唔使烧 晒？咁你以前买嗰啲喺边咧？仲有冇 keep 啊？ 有啊， 搵日带翻俾我睇，我唔信。 我都唔信。 你带翻俾我睇 你成日都话整邮票，其实嗰啲系咪邮票嚟噶？ 系，你又话自己跑步，我又唔信。 系 都系 学弹吉他，我都唔信。 票， 大家嚟先讲埋呢个衰嘢，又唔使去到咁样咒自己。 系啊 ，OK， 嚟吧。 好啦，咁其实当然啦，我哋会食嘢啦，我哋去买嘢啦，去唔同嘅地方啦。冬天嘅话，我哋会去滑雪啦。夏天嘅时候可能会去行山啦，又或者潜水啦。 潜水 有冇去过潜水？ 有啊， 有。 哇！ 我唔算潜水，我呢叫做 行落海底度系嘛？ 浮潜啫， 浮潜， 笠住个玻璃缸。 唔系唔系， 你咪两样， 玻璃缸系一样嘢，玻璃缸个叫海底漫步， 系 啦。但我讲紧呢种咧，浮潜咧就系你都系戴过嗰啲面罩啦，有支管啦咁样，但系你唔系潜到，唔系潜到低嗰啲咁样咯。 嗰啲都好靓噶啦，有时又过嗰啲地方咧， 有冇鱼啦， 系有珊瑚啊咁样都唔错。 但系呢个地球咧， 望一啲女仔， 好多地方系差咗。冇以前咁靓， 啲珊瑚 水质啊，水质系差咗。 你又讲得啱， 白化。 有时譬如可能讲紧你话去潜 水都要睇你好唔好彩。 系啊， 因为若果可能系好天嘅话咧，咁样就真系哇望到好深，你都会觉得佢就好清澈。但系好可能嘅就系落少少雨或者乜嘢就争好远啦。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专登要去潜水啦，点不知嗰日咧天气唔好啊，落到去乜都睇唔到， 好失望噶。 系啊，好失望，但你冇办法啦。 混浊一片咯。 系啊，你已经俾晒钱啦，啲人就同我讲喂，乜琴日唔系咁嘅，琴日落嚟就好靓啊。 但呢个天气啦，第二啲系因为人嘅问题。有个朋友佢话去完呢个布吉岛咧，佢话以前去布吉岛咧唔使去到咁远啊。 系啊， 但系而家要远离人嘅地方，好远好远。 冇办法啦，因为开发咁耐啦。 系啦，因为太多游客啦，太多嗰啲人嘅废物抌咗嚟咩，污糟咗 啦。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好特别嘅嘢啦，例如去泰国嘅话咧，我最中意去做 SPA 啦， 系 啊，去做按 摩 啦，又平啦。另外仲有你可能要去呢一个日本嘅话，又可以去浸温泉， 系啊， 睇樱花啦，系咪好开心？ 好开心啊！去韩国你有冇试过玩过汗蒸幕啊？ 梗 系 有啦！ 嗱， 最兴嘅个行程就系咧凌晨落咗机，你唔知点算，跟住就一定系拖埋个夹就去汗蒸幕，因为汗蒸幕仲有啲嘢俾你食下嘅， 鸡 蛋啊，个肚。因为点解咧？你嗰阵时候落机嘅话咧，就未系时候 check in， 咁所以咧你就一定系去汗蒸幕嗰度瞓一阵觉啊，食少少嘢啊，汗蒸幕一阵啊，咁跟住都差唔多啦，九点零十分钟就去 check in 啦。其实我觉得。这个行程是 好 辛苦的， 但 是 你 不 是用 了 时间吗？ 是啊， 但 是你揀得咁早飛，你就想早啲開始玩啊嘛，係咪先？ 其實唔係啊，係就佢架機啊。 係啊，十二點機啊。 關韓國嗰啲係，你會發覺就有十二點幾，冇錯，啱去到三點。所以其實嗰次我係覺得我係好辛苦嘅，我就係死嘅，我講到自己。 唔係，我試過一次就唔精啦，又唔精。 你係唔係 啊？ 係啊，我直到去到個有冇地方，我覺得係唔係咁嘅？佢係啊，你捐落去啊，捐落去一個好似一個洞穴咁嘅地方，就好熱噶啦。咁我就話你揾一啲 焗桑拿咁。 焗桑拿其實本來係焗桑拿。但是我覺得佢就係佢嗰個設備比桑拿更辛苦。 我入去第一秒已經想走噶啦。 仲要加上嘅就係你啱啱落機，其實你個人係 好 攰 啊，攰 嘅。 係啊， 咁我入到去一陣，我諗啊，三秒到咧我就走翻出嚟啦。跟住個阿芝媽同我講，佢就話：，誒唔係咁快，唔係咁快，再入去，再入去，我唔得， 唞氣都 唞 出嚟， 唞氣都睇唔到， 唞氣都唞唔到。 我覺得桑拿真係好辛苦。 同埋我覺得我啲頭髮熱到直辣著，你明唔明啊？咁我就唔使啦 ，OK 啦，咁樣咯。跟住佢 三秒真係好快咯， 三秒真係。好快，我谂三秒都冇啊，所以我觉得佢就嗰度好热咯。咁啊出翻嚟之后嘅话，佢又要帮你就系捽老泥啦。 系咪有冇玩过嗰啲搵啲热沙拥住你嗰啲啊？ 热沙嗰啲我冇试过， 我 冇试 过， 系啊，我有少少惊，我都有少少幽闭恐惧嘅。 系啊系啊， 拣啲沙冚落你个头度， 系啊， 唔知发生咩事啦。系啊，跟住俾人哋踩落啦。 好啦，讲咗有咁多，我而家即刻嚟咯噃吓。好啦，首先第一个嘅就系我哋要旅行嘅话，就当然要去食嘢啦。食嘢点讲啊？ 食嘢， 食东西， 食东西 就系食嘢啦，就食东西啊吓。我哋一定系唔会话食嘢冇嘅，食东西， 食东西 系啦，食东西。好啦，咁当然食完嘢嘅话咧，吃喝玩乐啊，仲有多数头先你讲嘅啲咩血拼系 shopping 即系买嘢系咪？头先我哋已经嘢就话从东西嚟讲啦，咁如果即系卖东西， 卖东西 系啦，依旅行咧要啲我识东西，卖东 西。 好啦，另外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最舒服嘅就系大家要去按摩，咁点讲啊？ 按摩， 按摩。真的很差， 我都費事望 佢，我覺得 眼尾都唔 望。時間關係，我哋去到第四個啦嚇。有時我哋好中意嘅就會行山， 行山 係啊， 去第度行山 有 啊有 啊，去尼泊爾行山啊，好正啊，行山 行山 呢個就易好多啦。上完山我哋就落水啦噃，潛水係啦，就潛水啦。好啦，潛完水頭先我哋講啦，就揸架車嘅話，有啲就 自 駕 遊， 自駕遊。唔系，我哋就会讲嘅就系揸架车去玩，即系揸叉 叉， 简单啲好冇？揸叉就系揸车， 我揸叉 系啦，揸叉 你揸叉啊你，识唔识揸叉你？ 好啦， 你日日揸叉啦， 唔好嘈， 你冇叉揸啦，你 唔好闹交啦，冇时间啦。 佢话我先嘅老师， 我知道，我 好地地学紧嘢， 扣佢分。好第七个滑雪， 滑雪， 滑雪。 滑石 系啦，滑石滑完雪嘅话，最舒服嘅就系去哇浸个温泉，浸温泉， 浸温泉 系啦。 當然啦，仲有嘅就係話就嚟嘅咯喎，喺日本嘅話可以睇櫻花、康賢花、 康賢花， 係啦。最後尾啦，就係頭先你有講過嘅，去下啲特別嘅建築物啊，好靚嘅地方度觀光，就係、是、觀光。 觀光。 觀光。 觀光。 好，好啦，我哋而家嚟咯噃。好，重複一次。 Sit 同 事， Sit 同事，買同事，安摩行山 ，Jam 笑揸叉話叉。查查住啦！ 呀、yeah, ，我叻，好好叻，好先减佢一分。好啦，第一题，有纹身嘅人喺日本，爸 B 啊，当 系安摩， 唔系喺日本系唔可以做咩、啊？有纹身嘅人， 我知道， 爸 B 噶， 就温泉 系啦，啱啦。 喂，佢错咗，你唔俾我 指压推拿推油，即系要做乜嘢啊？ 安摩 系学按摩啱。第三题，好多人咧系做啲咩时候野生捕获？ 爸 B 个， 爸 B 个。 行山 啱啦 ，sakura 即系乜嘢？当 烟花，看烟花。 好啦，咁其实我哋就所谓啊，要咩樽嘅话，即系我哋叫做爸 B 个 潜水， 潜水啱嘅。我哋要去 skiing 啊， 爸 B 个 当 wash 系啱啦。购物狂最中意做乜嘢啊？爸 B 个 卖东西 系啱嘅。去外国必须要申请国籍，系爸 B 个。 炸叉， 炸叉，好啦，最后尾嘅一题系乜嘢啊？ 白边个？ 系白边个？ 死啦，我冇听识 同事， 同事系啱嘅。睇下先，一二三四五，今日系唔系？爸 B 哥是今天是以一分再取勝的、 恭喜你 只是贏他一分巴閉 他還要被你扣了一分因為太吵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率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到立法会出席前厅交流会。张国军回应有关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提问时话。律政司一定會按照特首指示和決定，全速進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否認相關工作現時被卡住未能提上立法會，期望今年內有實質進展。至於在反修例案件檢控工作方面，他說執法機關不時在處理案件時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目前看不到有個案被延後。孫玉涵就話：去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至今，接獲超過一萬宗申請，當局已經處理大約8400宗，批出大約7700宗。至於屬高薪類別，年薪超過2500000嘅申請者就佔六分一。有線寬頻旗下的有線電視獲政府批准交還本地收費電視服務牌照，今年6月起終止收費服務。有線寬頻行政總裁黃思遠說，有線收費電視客戶由100萬人下跌到目前68萬人，形容不只是香港，全球收費電視服務都難做，因為很多內容觀眾都已經在網上收看，因此有線未來的發展是做好觀眾覆蓋率和集中資源做好節目內容。黄思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线电视认为香港观众对广东话节目仍有需求，因此应该做好节目和增加网上服务。他强调有线电视现阶段没有计划裁员，更加正是招聘。另外他说，使用综合服务的客户不用担心，因为整体收费是分开收费电视和宽频服务。消委会以神秘顾客身份到10间室内普石场进行实测，发现9间场馆的免责声明包括有关卸除全部、任何或者其他责任等字眼。消委会质疑是试图以大包围方式免除场馆所有责任。消委会说，根据条例，如果场馆因为疏忽而导致消费者受伤甚至死亡，亦不得 借免责声明卸除或者是局限法律责任。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仔细阅读所有文件和了解条款细则先签署，并保留条款副本。消委会又说，普石运动对新手而言有一定危险性，建议初次接触者先参加新手班，学习基本技巧。消委会亦建议场馆负责人应该准备中英双语版本免责声明，并主动向消费者解说文件和运动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0点，跌272点，成交金额5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4，跌个二；美团146.2，跌个半。阿里巴巴101.4，跌个一，盈富基金20.96，跌2.8，恒生中国企业71.06，跌7毫，安踏体育106.7，跌4蚊，百度集团149.1，升5.4，中国平安56.75，跌1.55，京东集团201.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咗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3.05，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7，人民幣6.845，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日經平均指數報27479點。跌123点，港金报173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51美元，卖出18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灵魂出窍》练习曲，作曲 JNYB's 林家谦，作词郑敏，主唱 JNYB's featuring 林家谦。及时行乐，作曲冯家豪、徐浩、齐乐平，作词陈耀森，主唱洪家豪。女同学，作曲雷有辉，作词殷葵，主唱雷有辉。 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我不是孤身走我路， 哦，喂，哪位啊？ 喂，阿叔啊，睡未啊？ 啱啱合着几多点啊？而家 啊，就嚟11点啦。冇啊，我啱啱咧喺美国翻嚟香港，我即刻打电话俾你，想报个平安啫。 得啦得啦，早啲翻屋企，早啲瞓啦 吓。放心啦，阿 Jo 咧嚟咗机场度接我啊，系咧，佢想问下你，星期六有冇时间啊？阿 Jo 咧话想请你同阿婶饮茶。他说有事跟你们商量、 有什么商量那么重要啊？一落机爷妈妈都要打电话问我、 阿祖说想娶我、要征求你们意见、 真的吗？哎呀，好咯好咯，你嫁得出咯，好啊好啊好啊，真的开心啊我跟你阿婶啊终于等到今日啊！好啊，好啊！ 阿叔啊，要你哋答应先得噶。 傻妹，梗系应承啦。你个阿叔咁叻，对我同你阿婶又咁好，你嫁咗佢咧，真系好要学乖啊！你知唔知啊？唔好激奶奶啊，乖啊，知唔知啊？ 嗯，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好似孝顺你同阿婶咁样啊，孝顺老爷奶奶嘅。 开心啊，开心啊！老婆啊，同我抄翻阿姨嗰啲出世字出嚟啊！仲有佢老豆老妈自己嗰啲嘢，阿姨家人咧，我哋交翻俾佢啦，我哋唔好保管啦 吓。哎呀，一早预备晒啦，喺晒个箱度，你睇下。 睇下睇下先吓。哦，呢张出世字啊，咦？呢袋咩嚟噶？呢袋咩嚟噶？ 哎呀，呢袋咪阿姨 B B 嗰阵啲衫仔同袜仔啊！ 哦，真系好得意喎！喂喂，个咁新嘅，有冇着过噶？冇着过咁嘅。 哎呀，嗰阵时我见到靓就买啦嘛，有时真系忍唔住手噶，好多都未着过噶、哎。 忍唔住手唔紧要，好彩我哋咧忍得住，冇将阿姨送去孤儿院就可。 辉、 你啊， 啲奶粉食晒啦，点算啊？ 你喂咗阿姨食奶未啊？ 喂咗啦，不过华仔未食啊。 唔紧要啦，个仔都2岁半啦，食饭啦，好唔好啊？男仔冇所谓啦，奶又咁样食，饭都系咁食，冇所谓冇所谓。 阿辉啊，其实我哋都 嗱，你谂都唔好谂啊！我知道你想讲乜嘢吓。 你放心，大伯临终之前，我哋应承过佢，无论点都好。一定养大阿姨嘅， 系啦，就 仲要教好佢添啊嘛！我记得嘅， 老婆啊，对唔住啊，我都知道辛苦咗你。 唉，你哋一世人两兄弟，帮得就梗系要帮啦。不如咁啦，我出嚟搵份嘢做，帮补下啦。 梗系唔好啦， 你翻咗工，边个睇住佢两个啊？唉，唔得嘅。当我拍心，我应承大佬，最多我辛苦啲，点都要凑大佢哋，我搞掂，放心。 老公回来了、 是啊是啊是啊、 今朝我收到通知啊，阿儿同华仔考到同一间小学啊， 真系噶，好咯，咁两个一齐翻学，咁啊唔使翻开送咁辛苦咯，嗬？ 系啊，唔知华仔件校褛可唔可以俾个妹着咧？咁、我哋悭翻啲嘛？ 咁唔得嘅，男仔同女仔唔同嘅，冇啦，买翻套新校服啦，仲有新书包啊，开心啲嘅，俾佢升小学。 唉，阿儿知道啊，一定开心到不得了啊！ 诶，星期日咧，不如游水咯，哇！佢成日想去游水，啊，仲有仲有，游完水咧，我哋攰攰地夜晚去食餐好嘅，去锯扒，好唔好？ 你点话点好？ 嗯，啊，差啲唔记得，嗱，呢度呢度，500蚊，哇！听日买件新衫俾佢哋，你都买件新衫俾自己啦，得你件衫洗到黄晒咁样样吓。 我唔使啦，有剩我宁愿储起佢啊。喂，好晏啦，快啲冲凉，快啲休息啦。 好好。 笑啊！打得咁坏人、啊。 喂喂喂，阿姨又乖睇电视吓、啊，做晒功课未？ 仲争一样。 仲争乜嘢？你俾我睇睇，你攞嚟攞嚟。 阿叔啊，我未做晒功课啊，做晒先俾你睇啊，得唔得啊？ 梗唔得啦！我叫你攞俾我睇，你攞俾我睇啦。诶，嗱，仲有上个星期测验卷，你话测验噶嘛？派咗未？ 未啊，老师病咗啊，佢话迟啲先派。 我唔信你，你攞个书包嚟。 我未执书包啊，叔啊，我急，我想去厕所啊。 急都要攞个书包睇下先，睇完先去。 阿叔个书包，我即系 而家你啲簿啊，你睇睇，潮掹掹嘅，你睇啲咁污糟，你唔好咁懒啊！你做嘢求求其其，你做功课，你个功课本簿你都要 keep 干净啲噶。 唔关我事噶，系嗰啲簿太薄咋。 你睇下你啲字，你睇下你睇下，鬼五马六。哇，系丙加咋？嗱，呢版仲衰，丙减。喂，抄你都抄错嘅，出晒街呢啲纸鸡乸咁大只。老师而家叫你重写啊，有冇重写过？陈嘉怡，你而家企喺度同我讲，你系咪冇心机读书？ 唔系。 攞手刷嚟。 唔好睇啦。 攞嚟啊！嗱，你唔好用发火啊！快啲。 手抄啊！ 吓，要见家长？点解我同阿婶唔知噶？ 阿婶早几日好似咳啦，话好攰啊嘛。 你有冇搞错啊？哦，你死啦！你原来仲冒我签名，你扮系我签，你唔敢俾我睇，你讲大话，话阿婶有病唔得人睇，你真系越嚟越曳。攞把间尺嚟， 阿叔啊， 间尺啊， 唔攞间尺得唔得噶？你攞嚟做乜嘢？ 打过嚟唔知错，攞只手出嚟。 阿叔啊， 攞只手出嚟。 咁啊，我知错啦，我冇胆带你。 点啊，傻妹，仲痛唔痛啊？ 唔痛啊，阿婶啊，点解上次咧阿哥俾学校记咗个缺点咧，阿叔又唔打佢？点解咧？阿叔成日打我嘅，打我好痛噶。其实咧，阿叔系咪唔中意我噶？ 点会咧？其实咧，阿叔好锡你噶，阿婶咧都知道你乖。阿叔打你系想为你好啊，唔想你学坏啊嘛，所以对你严啲恶啲咯。 婶啊，如果阿叔咧真系唔中意我啦，不如我去婆婆度住啊，得唔得啊？ 梗系唔得啦，阿叔同我啊一样咁锡你噶，你咪使旨意抌低我啊，我哋都唔抌低你噶，要照顾你睇实你啊。 嗯，我净系知道阿婶咪最锡我啫。我唔想留喺度啊！我宁愿做乞衣瞓街啊！真唔想留喺度啊！婶、 哎， 叔成 个咁结果点啊？ 点啊？成晚咪匿喺张床度，一粒声都唔出咯。直到全屋啊熄晒灯啊，敲佢哋瞓晒觉啦，咪去厕所度洗面咯。点知咧？我经过厨房，见到有碗饭。仲有两只我最中意食、最中意食嘅大虾，我又肚饿啦，咪食咯。我记得噶， 嗰晚嗰两只大虾咧特别大只，系我呢一世人食过最好味嘅虾。 哇！闹完你，打完你，仲专登留翻两只大虾俾你食。其实佢哋对你真系好好啊，好锡你啊。 我梗系知道啦，之前阿婶啊讲过俾我知啊，呢啲大虾咧好贵啊，系阿叔咧先至舍得买翻嚟俾我哋食噶。 老公啊， 嗯， 华仔啊升中二啦， 嗯， 阿仪出年都升中学啦。我的开支越嚟越大啊，不如咁啦，我真系揾份工帮补下啦，好唔好？ 嗯，我唔想你太辛苦啊，我想你睇实佢哋，我惊你学坏啊，冇大人睇住。 唔辛苦，我净系揾份翻夜晚几个钟嗰啲咯，日头咧我照喺屋企打理啲家头细务，煮落饭摆低俾你哋食，咁得啦啩？ 咁其实你想揾咩做啊？ 我跟楼上个朱师奶去彩虹村平石村嗰头咧收垃圾啊！ 收垃圾会辛苦噶喎、 啊，有几辛苦啫？我谂好晒噶啦，我哋早啲食晚饭，然后我行过去彩虹村嗰边十分钟啫嘛。 十分钟有冇话边度得啊？ 十分钟就梗系行到啦。我 form two 啊，仲有继续跟阿婶去彩虹村嗰度帮佢倒垃圾噶。我行得快过佢啊！试过咧收完一栋楼嘅垃圾，过去咧仲帮阿婶收添啊！ 吓，你都有帮你阿婶去收垃圾， 嗯、 你唔惊嘅咩？ 怕咩、啊？阿婶啊，就系、是、喺垃圾堆嗰度咧挨过嚟噶，佢都唔怕啦，我怕咩啊？ 咁你啲同学知唔知啊？ 起初唔知嘅，不过咧有一日啦，撞到我同班同学啊，佢咁啱经过，见到我喺度收垃圾。结果第二日咧，全班同学我都笑我做垃圾妹啊！ 咁衰嘅佢哋，咁你咪好唔开心咯？ 少少啦，反而咧系阿叔知道之后咧，佢唔俾我再帮阿婶啊！我梗唔听佢讲啦，倒垃圾有钱赚噶嘛，我先冇咁蠢啊！ 阿姨，我真系好佩服你啊，咁样挨过嚟嘅。 我嗰啲啊，边度算啊？阿叔阿婶佢哋两个真系挨大我同我堂大佬噶。 失望 bad boy， 腰间的火花可蒸发每个心海。Come on bad boy， 我并未放你走。 阿姨，阿姨又焚机，你温晒书未啊？喺度唱歌，温好温多几次，睇熟啲啦。考大学唔系讲玩噶，你哥哥冇咁勤力，你睇下而家做咩啊？做地盘，日晒雨淋，几辛苦啊！ 晒黑啲几好啊，我中意啊，我都想咁啊。 你入到大学，我责任就完啦。但系我落咗下边咧，我都有面目同你死鬼老豆交代啊！ 阿叔啊， 你俾心机啦， 你放心啊，你唔会落下边噶， 系啊， 同阿 婶 一定上天堂噶。 乱噏，快啲温习啦！ 得啦，嚟嚟嚟，我唱埋呢一只碟，我即刻温习，我应承你。 但命运令你如随夜幕遇着这妖女。 多谢晒，多谢晒各位兄弟姊妹。嗱，我下星期二咧就会飞美国嗰度读埋个 master 翻嚟噶啦，大家咧就唔使送我机。不过如果我翻香港，大家一定要嚟接我陈嘉怡机，好唔好？多谢。 喂，阿祖啊，嗱，我讲咗先吓。阿姨咧就乖嘅，但系有时啊好任性噶。 喂呀，阿叔啊， 你明唔明啊？你千祈唔好就佢就到啊，纵坏佢。 你点解咁样讲？你最锡阿姨噶， 一日到黑都系俾你阿叔纵坏晒。 你教坏佢真啊！ 哎，苏亚森，哎，饮啖茶先，唔好怒气。 饮啖茶， 饮啖茶。 都系我衰，系我喺美国纵坏佢，唔关你事。 哎，好啦好啦，边个纵都好啦。嗱，咁佢交俾你啦吓。你哋结婚中意点搞就点搞，我唔理噶啦 吓。系啊，我哋冇意见噶。 哦，多谢细伯伯母，多谢细伯伯母。 喂喂喂喂，唔叫细伯伯母啦，而家。 咁应该点叫啊？ 你一阵跟我叫啦。 哦哦。 今日我一定要好好咁样向你哋敬茶，因为我可以好自豪咁讲，我总算冇辜负你哋嘅养育之恩。冇学坏，我同阿 Jo